龙虎榜，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阮、那 個、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七月一号公众假期全部翻晒嚟，我系小张张，早晨早晨， 锐仔。 以你地弹琴，以你地唱，今日是香港特区政府值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我是小羊羊， 我是顽强， 我是玩锐仔。哇，啱过个星期同星期日就好多 東西。你琴日玩咗好多嘢喎、啊， 好翻嚟分享啊！炎热嘅星期一，公众假期，大家好开心系咪？听住风骚快活，更加开心，一齐庆祝。 假期快乐！ Yeah! 10:1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嘅温差系湿度79%。 七月一号开心心嘅日子，我哋一齐听风骚快活人嘛。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未来数天一样系非常之炎热，天色渐转晴朗。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3小时风骚快活。咁开心嘅日子，哇！琴日好开心，系咪？大家一齐吓，有啲假期嘅特别节目。 我星期六已经开始开心啦，系啊！ 我快过你，我星期五晚。 你讲先， 我星期五朝头早， 我星期四早上， 我星期四早上嘅你 讲 先， 系啊，你讲先， 你真系唔系？ 我 得 你死， 我唔记得星期四早上做啲乜嘢啊？ 搞错， 你即系乱噏， 系啊， 乱噏噶。 我讲两句啫，嗱，我觉得而家咧，唔知点解咧，自从有一次听阿小强讲，如果佢记得佢。星期五是小周末嘛，我开始对星期五咧嗰个感觉咧系 即係早咗開心啊！即係進入星期五嗰朝咧，我都好似已經放緊假咁樣。我以前未試，即係我以前通常星期五嘅黃昏，然後先慢慢有嗰種 holiday mood。我發覺原來咧個心態轉咗少少咧，你會咧開心好多，同埋多咗好多開心嘅時間。 恭喜你啊！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掌握到都係 一個小嘅進步。 係啊，係啊， 即係好多時開心都係個心態嚟。 係啊， 啱啊， 係啊。因為我啲朋友仲誇張，佢上個禮拜一已經約咗上個禮拜五食咩飯。 点解？我哋想 landing 系啊，想咯。咁我哋嗰日咧就去咗，嗯，嗰度叫做太子。 喂， 系太子。唔系我谂紧属于石硖尾，唔系我谂紧石硖尾定系属于太子啊？ 哦 ，OK。 咁应该系太子嚟嘅， 曾经大南街嗰啲地方。 唔系 西洋菜街，南 西洋菜， 西洋菜街，西洋菜北街。系 咁有间传统嘅饭店，要真系要 book 位，嗰日好爆啊！系啊，然后咧。嗰、那個因為其中一個朋友咧，佢就係同嗰個大廚老闆 好熟 嘅，就整一個哇，我覺得好 西餐定中餐？ 中餐，傳統中餐，就整一個哇，我覺得真係動起隻手指啊！就整咗一個高蟹蒸肉餅， 哇！ 正 斜 鍋 高蟹都得係 啊， 高蟹蒸肉餅 係啊，我未食過。咁佢話佢 有另外一個名括弧就係膽固醇套餐， 咪就係斜鍋 膽固醇。 幼稚嚟啊！哎呀，唔理啦。佢因為好味咧，就係話佢個肉餅佢自己親手剁嘅，佢冇買嗰啲絞肉翻嚟。 食得出嘅， 佢哋嗰啲絞肉唔得嘅，散。 其實咧，剁肉餅好嘥時間嘅。通常我以為咧，只有家居嘅人先會花呢個時間。出面嗰啲食肆，我成日以為唔會咁樣剁剁剁剁剁，因為有時咧，如果你細個咧，你有聽過呢啲聲咧，廚房咧， 係啊， 總會有啲人睇 喺 剁剁剁剁剁剁， 手一點嚟，手一點嚟， 係啊，總會有一家人，總會有一家人剁緊嘅， 同聽到有啲波子聲。一樣 嗬，係啦， 唔知點解你喺凌晨嘅時候啲波子啪啪 啪，你有冇聽？知唔知 有？你有聽過係咪？ 有啦， 但係另外啲係水管嘅聲， 搞唔清。 誒，唔好理啦，你個屋頂個廳點會有條水管咧？ 啊，去翻你個肉餅。 好嘅，哇！我真係覺得好味。 點好好味喺咩地方咧？ 嗱，因為佢啲肉咧係真係 吸曬嗰啲 精華。 精華 有一個笨蛋用啊，佢攞咗蛋啊，跟住嗰個有個朋友就話嗰啲唔係蛋嚟嘅，係蟹嗰啲。白色嗰啲蒸出嚟嗰啲， 嗰啲係好似係佢哋啲血嚟噶， 唔知啊，係嘛？即係我唔識。 即係當佢蒸完之後嘅話，佢就一係好似 啲 蛋白咁㗎嘛， 係啊，好食 嘅， 好味。 於是我哋嗌咗四個白飯，一人分咁。 得一個鬆呀？ 唔係，其他我就 因為太呢味都貴，因為呢味都 仲有冬瓜盅。有冬瓜盅，有 呢個時間是冬瓜盅。 冬瓜盅嘅特色在咧，冬瓜盅一般咧就係話個皮都。喺度噶嘛， 系啊，燉埋噶嘛， 但佢就 批走咗， 唔係佢批曬啲皮， 批走咗， 然後放落去咧，側邊嗰啲都可以飲。 哦，即係其實要整爛佢嘅話， 即係成個都食得啦， 我覺得好味燉嘅，我決定咗啦，因為我觀察咗現場環境可以間房嘅，咁我要發一個英雄帖，去宴請大家去食一餐，我估一人。五千元到啦 ，OK 啊，我冇問。 食幾多餐啊？五千元食幾多餐？ 係咩幣啊？ 十餐係咪十餐？ 食嘢你真唔使大我，你千祈唔好大我。食嘢我好豪啊， 我知啊，我都係呢度。 你計價 真係啦，好嘢好嘢。報完畢嗱，唔係因為錢嘅問題，我真係覺得係 開心， 同 啲 朋 友一 齊， 同埋食懷舊菜係嘛？ 係啊係 啊，呢啲好簡單嘅嘢先難搞。 小炒啊咁嗰啲， 都係嗰啲啦。 好，到你哋， 恭喜你。好啦，星期六我係到我啊。好啦，星期六咧，我好開心，因為咧係期待咗有好耐嘅，就係有一位嘅台灣地區嘅女歌手，我從來冇睇過佢嘅演唱會，但我得到啲飛，跟住咧我就可以同阿欣欣一齊咧就同阿天欣仔，咁因為其實佢係音樂人嘛，咁其實我同佢一齊去嘅話就最開心，同埋我哋另外有一位 其實我都係音樂人嚟喎， 係咩？ 唔係你陰人啫，成日都陰人啫嘛， 邊個陰啊？陰家嘅陰係咪？陰家唔啱嘅，你呢啲係唔啱嘅，我呢啲係彈吉他啊、唱歌啊咁嗰啲。咁我就好開心啦，咁啊攞住張飛，咁我就同咗佢哋，又話就約咗我哋大家就一齊去，因為佢舉辦嘅地方實在太遠，因為喺機場，即係 機場博覽啦， 係啦，係博覽嗰度啦，咁跟住咧我係從來都未去過嘅，咁啊當然啦，之前嘅話要做好多功課，咁我應該拍喺邊度，跟住我應該要點樣啦，全部錯曬，我拍咗去嗰個地方嘅話，係離我要睇嘅嗰個地方係好遠嘅， 你。 你梗係揾我哋人肉 導 航 啦。但我拍咗先至知，因為我拍咗時候我要問嗰個姐姐，個姐姐話：，你嗰邊嘅話係東邊，但我拍咗係西邊。咁我就唔緊要啦，我咪跑過去。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已經遲到㗎啦，因為我自己衰嘅。上次其實同一樣嘅一個演唱會咧，都係四個女生一齊嚟開一個演唱會咧。我曾經已經去過上次佢舉辦㗎啦。有一個嘅經驗話俾我聽嘅就係話，其實如果有一啲嘅單位你唔係太中意嘅，其實你係唔需要咁早入場。咁跟住咧，我就同佢哋講咗，但係其實我哋相信唔需要咁早入場，因為我諗我哋中意嗰個應該係壓足嘅。 出事啦！出事啦！ 出事啦！到我一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喺外邊我已經聽到告訴我， 我邊唱緊啊？ 點解會咁㗎？點會 做得出嚟㗎？ 有人聽緊 CD 啫，有人聽 CD 啫。 跟住我已經狼晴天霹靂啦！我仲喺外邊咧，咁跟住我就急跑入去啦。跟住欣欣我就你喺邊啊？佢已經係唱緊啦。跟住我喺外邊啦。 但啲飛 係 喺你度嘅。 每人已經分咗飛啦，欣欣已經喺裏面啦，但係我喺外圍。咁跟住我同佢講：我點算啊？我而家喺出邊嗰度，我應該點啊？佢唔好理啦，任何個門口入咗嚟先算啦。就聽佢個指示，就上咗 escalator 入咗去。入咗去嘅時候咧，就俾人哋攔截我，但係我唔理啊，我真係企喺度 聽 啦。 聽咗先。 咁跟住嗰個姐姐同我講就唔係喎，你飛好前㗎，你應該要落翻下邊。我唔落， 死都唔落。 你就係用緊乜嘢？ 死都唔落，我真係同佢講，我死都唔落，我要聽埋呢只歌先。咁唱完嘅時候嘅話咧，佢就謝謝大家。走啦！ 哎呀， 系啊， 系啊， 吓真系噶， 嗰首歌系最后尾一首啊！ 哎呀，咁即系专登系听佢嘅， 冇办法啦。咁我听到最后尾一首啦，我算啦。咁跟住我就死死地喺度落喺下边啦。咁我冇理由掉低欣欣噶。其实我心里面我谂过就不如我走啦。 但其他人你真係唔想聽咩？之後嗰啲， 其他嗰啲我真係 佢情緒大受打擊啊！你明唔明啊？ 我好大打擊，你明嗎？ 情緒大受打擊， 因為我諗住你壓軸噶嘛，點不知你打頭炮？你講聲嘛？ 即係佢想聽我唱歌啊？ 係啊， 我唱第一啦，就俾人清走咗。 你走啦！哇，跟住我最後哇，完全好唔開心。跟住心諗我冇理由抌低阿欣欣走㗎，咁我就點都好嘅話都落去同佢打個招呼啦。咁其實佢哋嗰個主辦嘅方法嘅就係話一個完咗之後，咁啊全部啲人哇掹曬啲嘢，咁我就又再插。咁我心谂好，都有另外一个我都 OK 嘅，又睇下第二个系咪佢。如果第二个唔系佢嘅话，我一定走。点不知第二个嘅就系我喜欢睇嘅岑宁儿。咁样我就都留低啊，咪睇咁样啦。咁样就系我唔系太迟，因为仲有一个人更迟，佢系连岑宁儿唱埋佢先到。 嗰个系边个啊？ 嗰个系卡文。 做咩事啊？你哋睇演唱会就唔系预咗时间去嘅咩？ 唔系噶，因为佢有四个啊。即係有啲我麻麻地嘅，你明白 嗎？我一定會準時。 咁我冇諗過佢啊嘛。 嚇係咪即係臨時又會有啲 schedule 上嘅調動？ 冇錯，因為我收到嘅歌單唔係佢先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同你講，我就我唔會咁早去咯，即係我會遲少少先到啦咁樣。所以我覺得都係一件好，我預咗嘅。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件好笑嘅事咯。咁但係我就聽完之後咁等咗一陣，咁跟住我哋又諗住出去食下嘢，咁點知哇排好長隊，咁跟住我又咁算啦，咁就咁樣輾轉反側咁話。当咩事冇发生过， 好嘢，都系睇咗演唱会啊！ 琴日都有嘢做啊！ 琴日到你啦，到你讲 啦。琴日咧就其实咧，我平时星期日就唔会跳舞嘅，星期日系翻教会嘅日子，就应该休息下噶嘛。 关咩事啫？你教会晏昼啫嘛。 系啊，咁星期日系安息日嚟噶嘛，最好就乜都唔好做，个脑乜都唔好谂，睇下书睇下电影就算啦。咁咧，咁记得上个礼拜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啦。咁其实一个化妆师咧，其实我上年都见过佢一次噶啦。咁佢今年咧就好好彩搵到佢帮我化妆啦。咁之后咧佢就化妆嘅时候，佢话喂 Brian 啊，我睇过你嗰啲社交平台咧，你跳舞噶喎，哇系啊跳舞啊。咁佢话佢都想跳，咁佢话佢都想咧喺个社交平台咧拍啲跳舞嘅片。咁我话你之前系咪真系？冇跳過舞噶，佢話冇。咁我話：咦，咁樣啊？咁你距離可能拍嗰啲片咧，都一定要學翻半年啦，咁上下啦。咁佢就話佢都想學嘅。咁但係咧，我平時跳嗰啲咧就哇，即係我想啊，我都覺得好快啊。 好大動作嘅。 老師可唔可以教慢啲啊？我都可能教成十幾個八拍，我係跟唔到嘅，有時都。咁我就話：喂，不如咁樣，我話咧，即係前嗰排咧，因為阿鋭鋭啊，同埋計五台阿白絲啊，都話。想學跳舞，咁就我哋約咗幾次嘅都，其實 唔止噶，洋葱同埋 海 琪 嗰啲啊，都 話 一齊想帶成大班，李志剛都話噶，想一齊 join 埋一齊學跳舞。 你唔好越講越多， 真係好啦，你都話想學跳舞噶， 你都有講過 想學跳舞噶， 一呼百 應 喎。係啊，咁但係成日咧，大家都係 學噶啦。 講講維維維， 維 冇就算嘅。 喂， 學啊學啊。 唔係你咁多個人，又真係幾難走 嘅。難約 嘅，係咪 同埋咧，出面坊間啊，因為始終學跳舞喺香港咧，都唔係一啲新興嘅活動嚟嘅，所以好少老師咧，即係會開一啲好基礎、好基礎嘅 BB 班， 嗯， 去俾大家學嘅。咁如果我帶某某員帶大家上我平時上嗰啲班咧，大家我諗係會企咗喺度， 會喊咯， 會望個半鐘咯，會望住塊鏡你做乜嘢啊？ 企個半鐘， 會企個半鐘咯，又嘥曬啲錢。咁咁啱呢個老師咧，我星期三見到佢，我就話：喂，你嚟緊係咪有 BB 班啊？佢話係啊。咁， 嗯， 我就話：我有啲朋友會嚟嘅，咁好啊，一齊嚟玩啦。咁， 嗯， 就約咗阿瑞啦、阿伯斯啦，同埋我頭先講嗰個化妝朋友。咁， 嗯， 就三個一齊去。咁，啊，分享一下啦，去到咧嗱，其實我都咁講， 唔係四個咩？ 今日我咯。就四個啦，咁通常咧 我都覺得 唔係咯， 條數唔係咁計。 咩三個新朋友？ 佢當佢自己 透，我真係好疑惑。 佢當我透明。 咁其實呢個班 你講啦，你講 真係 BB 班嚟嘅，因為個老師真係比平時教，我諗平時教嘅速度係一啦。 平時你都係跟佢㗎。 我都係跳佢㗎， 哦， 但 佢 平時係 1.5 倍嘅，但係佢琴日係 0.5 倍咁樣教，咁， 哦， 都係做翻一啲好基礎嘅 hip hop 嘅啲 foundation 啦，咁佢有一次就唔係即刻跳舞先嘅，可能佢頭20分鐘係會拉下筋啊！ 我想講，透過20分鐘嗰啲拉筋嘅話，我覺得已經好正。 但我係偷瞄你㗎，我見到你哋。你係完全跟到啲拉筋動作， 啊， 反而拔絲我見到佢咧，佢拉筋動作，佢零頭啊，唔得， 所以佢當人透明。 喂，阿小榮啊，我想話未，即係如果平時少運動嘅少拉筋嗰啲，其實好辛苦， 好辛苦，係 啊， 唔係 你就覺得冇嘢咋？ 我都經歷過嗰啲階段，啊，其實我入去之前，我同大家。brief 咗， 你成日帶埋馬老師拉筋啦，嗱，你都係咁樣啦。 我入去之後，我係 brief 咗大家， 我要緊張，真係淨係拉筋， 真係淨係拉筋， 好爽啊！ 我知啊， 好爽啊，我都好正。 但我入去之前，我同大家講咩？嗱，我大家。我是過來人， 有冇簽生死狀？ 有咩事？ 其實私底下有， 其實應該要簽翻。 唔好過我人，諗清楚啊！諗清諗楚。 有冇啲咩心臟毛病啊？ 係啊， 孕婦啊嗰啲不適啊，係咯。咁就已經同大家講話啦。入到去咧，今日咧雖然話 BB 班，但我都因為我未上過，我都唔知會發生咩事嘅。即係究竟老師係咪按照 BB 班嘅標準去教啊？定係其實掛住個 BB 班 嘅名，但其實教翻啲好難嘅嘢。咁我話我嗰陣時過來人咧，都學咗成三，我係咁講嘅。我係覺得自己 學咗三個月， 三個月係手腳唔識喐啊，直情係好似行動不便咁樣嘅，係機械人咁樣。我係過咗三個月，但係過咗三個月之後咧，就漸入佳境啦。咁我大家注意唔好諗住今日上完一堂就。哇！ 好飛啊， 好有成功感啊，應該你要好有挫敗感先啱嘅。 係嘅， 係啦。咁所以點知嚟到拉筋，我見到伯斯已經搖曬頭啦。係啦，咁隔離個男同學歐文都仲跟到嘅。咁但係李麗蕊係三個同學仔入面，因為佢平時做開 yoga， 我見到佢啲筋真係好鬆嘅。咁直至到開始學跳舞啦，你有分享下啦。 冇錯，咁其實而家諗翻起嘅話，係根本唔知自己做過啲乜嘢嘅。 唔係你知 嘅。我有一樣嘢比較好嘅就係我嘅節奏，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我 catch 唔到嘅就係 n。 and 拍 係啦 ，and 拍 ，and 拍嘅就係我就會係永遠係一二三四，但係佢係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咁嗰一下個 and 佢就有一啲嘢嘅時候，嗰個咧我就會甩噶啦。係 啦， 咁但係我唔理，我照跟自己嘅拍咯。咁總之佢就係有某啲嘅重拍，我發覺我自己係咁嘅，我跟到啦，我就會覺得佢就係咁就算啦。係 啦， 係啦，咁就輕輕大過。咁啊，但係我覺得要分享一樣嘢就係我從來冇諗過跳舞係能夠俾到你有一種好愉快，同埋嘅就係手腳協調嘅時候，甚至乎嘅就係你嘅腦筋好似開發咗一啲你冇開發 嘅 區域， 區域 你有冇呢種感覺？ 係啊， 佢係令到你個突然之間個腦筋靈活好多嘅，非常有趣。因為好可能嘅就係成日都會覺得手腳唔協調，我就唔去做，錯。反而你應該係要訓練你個大腦，一啲嘅就係你手腳唔協調，你就更加要用佢。咁我覺得嘅就係琴日跳完之後咯，你知唔知我同伯斯兩個 high 咗？就係你覺得好好 high， 咁跟住身邊我同佢講，我就話唔得啦，我要揸車翻屋企啦。咁跟住佢就話：你可唔可以陪我行一圈啊？ 情緒高漲， 佢唔想走啊！ 犀利。 咁你 feel 到嘅就係其實佢好開心。咁跟住我就好啦，咁我陪你行個圈啦。咁我哋又去咗佢附近嗰個市集嗰度又兜個圈啦。所以我覺得就係成件事嗰個感覺嘅係好開心啦。你回復翻以前做女嘅時候，你明唔明啊？同啲姊妹啊，同啲好朋友啊，去跳啊舞啊，跟住飲嘅嘢，買嘢，跟住你又翻屋企，跟住食完嘢。 嘢之後，我沖個涼就瞓覺，好開心咯， 好 relax， 非常之好，好多謝你帶我去玩，因為我真係冇諗過跳舞。 固定嘅活動啊，即係繼續仲會有噶嘛？ 會啊，我哋會啊，我哋已經諗住。 喂，馬老師，你跟埋拉下筋啦， 其實我一齊去啊， 好多女啊， 好多女同學噶， 帶埋你個西瓜波去。 佢應該要跳隔離 嗰班 班 啊， 跳咩 嗰 班？ 隔離嗰班， 隔離班 係 著住啲 legging 啊，絲襪啊，因為跳啲女性化啲嘅舞啊。 喂，你去啊，我覺得會好睇啊，成個西瓜喺度碌嚟碌去， 西瓜舞啊，好嘢好嘢好嘢。喂，好啦，十點報完先啦，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升旗的时候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警察乐队在升旗仪式中奏乐，在歌唱家领唱之下，观塘官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当国旗和区旗升上旗杆顶之后，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不设公众观礼区，警方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交通管制。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7周年，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的时候宣布，感谢中央对特区的关心和支持，考虑了他的建议，向特区送赠一对大熊猫。李家超说，香港好事陆续有来，借住七一好日子公布相关好消息。他说这对大熊猫将会在几个月后来到香港，本港会立刻展开准备工作迎接，相信这对大熊猫将会为本港带来欢笑和喜悦。政府其后发出新闻稿说，特区政府会全力做好迎接大熊猫的准备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非常感谢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所作出的努力和协助。为庆祝香港回归27周年，政府今日推出多项活动和优惠，市民可以免费搭部分交通工具，包括电车、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政府辖下多个场地设施免费开放，其中公众游泳池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多个展览免费开放，包括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西九文化区 M 加标准票的所有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和香港湿地公园、昂坪360海洋公园亦都推出优惠。过千间食肆提供优惠，其中有食肆堂食全日全单七一折，亦都有食肆推出每件葡挞售价7.1。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持续酷热，天色渐转晴朗，但是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大埔宝湖路有紧急维修工程，现时咧宝湖道去翻宝香街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啦，冯良杰纪念中学一段快线仍然封闭嘅，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宝湖道去宝香街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冯良杰纪念中学一段咧，快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 方向科学院、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二台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以前入行谂住做 DJ 是想见下明星仔嘅咋，不过后尾入咗行之后先发觉，要做一个内容丰富有养分嘅节目，主持人先要吸收晒所有最新嘅资讯，自我增值。呢一种不断学习嘅机会系好难得噶。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八月四日。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十八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影后周迅饰演嘅主角林坎顶尖律师，喺职场性侵案入面成功为被告洗脱施暴嫌疑，但喺真相同程序正义之间，就令佢陷入专业与情感嘅拉扯。佢最终会点抉择？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假期嘅早上啊，十点三十七分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啊，马老师， 继续， 我哋有冇啲咩假期嘅嘢分享完未？头先咧有跳舞嘅，有玩嘅，有食饭嘅， 跳完舞， 仲可以讲噶，系啊，冇，咁就系咯，开心咯，总之佢就系、是，非常之鼓励大家去做一啲。你自己以為自己做唔到嘅嘢， 係嘅 ，never too late， 係 啊， 因為我都係分享一下，即係我自己覺得咧，我觀察咗，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做運動嘅人嚟噶嘛，我觀察咗咧，其實有兩大類嘅運動嘅人士咧，係比較靈活啲，我覺得，一個係游水，第二個就係跳舞啦，因為呢兩種運動咧都係叫做牽涉你全身即係肌肉群比較多嘅運動啊，咁所以你。跳完之後咧，我覺得即係音同埋呢個跳舞更加係啦，因為你做嘅時候咧，你唔係齋做個運動啊，你係聽住音樂咧，去將個自己嘅身體融入個音樂度，所以你又會練到呢個節奏感啦，又會一路聽住音樂去做嘅時候，你又可以釋放到你平時生活嘅壓力啦。咁、我覺得跳完之後就好似頭先阿Yoyo講啦，哇！你成個人都好似鬆曬，好舒服，好 hyper 咁樣。 係。同埋你係我贊成你講嗰樣嘢嘅就係、是、你喺嗰時嘅就係你顧唔到咁多嘢、你只能夠專注去做好你、你嘅手腳同埋嗰個節拍之間嘅關係，即係其實你只要搞好呢一個關係嘅話咧，你係會突然之間去到嗰種 欸，我突然间做到啦，咁嗰个感觉嘅。就算我之前嗰啲拍子我捉唔到，但係我有一下我跟到嘅话呢，原来你都好有成功感。 都有成功感。 係呀，即係少少嘅成功，少少嘅成功，加埋嘅就係个大成功。 係呀。 马老师呀，其实我同你都差唔多，我諗咗下。其实呢，细个嘅时候呢，你做体育堂，上体育堂呢，有冇做嗰个动作呢，企喺度啦，两只手一路弯落呢， 要 掂地下。你而家仲做唔做到呢？ 而家做唔到。早一兩年都仲做到。 我想問啦，阿 Sarah， 你做開瑜伽咧，這個動作係咪 suppose 應該係，就算係我哋呢個年紀都應該做到的？ 應該做到嘅，冇嘢係做唔到嘅。 就千祈唔好硬下咁硬落去喎。 你可以，但係你應該係會慢慢咁樣去硬。你跟住佢就係用你自己嘅呼吸再帶你自己。可以啦，再落啲， 再低啲， 再呼吸嘅話，落啲，落啲，落啲，落啲，你就落到噶啦。 我最勁嗰時係成個手掌掂住個地嘅。 幾時啊？ 幾多年前 ？B B 嘅時候。 我都想问，几多年前啊？ 佢话打人啊！ 我点啊？好惊，好耐冇俾人打过。 走，净系呢个动作啫，我觉得其实都唔容易啊。再唔好讲嗰啲咩一字马咧，即系只脚擘开 大字马， 系啦，即系嗰啲更加系我谂都唔敢谂。但系 我 真系想有一日能够做得翻 嘅。你想做到咧，其实你真系每日。keep 住做呢個動作得㗎啦， 每日 你唔好理佢幾時做到，主要你每日都要拉下，我諗你一個月之後 試下啦，你好唔好啊？ 嗱，一陣間你哋兩個試下落到去邊啦，好嘛？得唔得？嚟啦！ 而家馬老師咧， 而家喺現場嚟講，我哋就見到馬老師，你點解要咁樣好似插水咁樣嘅？你 去到大概腳。 膝头哥向下少少，上唔 小腿中 间 啦， 再试下 小腿中间， 呼 吸 啊， 呼吸一个深呼吸，放埋个气出嚟。 喂，但如果你夹硬揿佢咧，会唔会受伤？ 其实有时系可以嘅，因为你系要俾少少力佢嘅。 嗱，佢开始脚震啦， 都得喎。 我知你开始试嘅时候嘅话咧，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就系咧，你先曲脚先，曲脚掂 翻 落。 哦，哇！你嗱又系完全手板掂地啊。 系啦，咁跟住你先至慢慢直翻只脚。 吓， 你得唔得噶？ 我手指掂到地下，但我唔可以手掌掂地下。 哦，如果但系 OK， 你起码我以为你 我唔 OK 啊。 頭先我咪幫你上邊撳一撳嘅話，你又好似好啲啊！ 掂唔到只腳， 但係好震咯，好震，你知唔知代表乜嘢啊？ 我驚你咯。 有好多組嘅肌肉，其實你係冇用過，係啦，咁佢就會震，就會話俾你聽，唔得啦，唔得啦，咁樣，咁咯，唔緊要啊，俾心機。 哦， 好， 等陣間到 Michael 啊。 我其實咧，即係玩重力，但我冇做呢啲。 其實佢 challenge 你，佢都係想 挑戰 做。 嚟， 我有個朋友，我有 個 其實我有個朋友咧，成日咧叫我去同埋一齊玩瑜伽咧， 女仔嚟㗎。 人哋啲男性朋友， 冇壞冇壞，我真係覺得，如果佢係為咗係咪啊，即係其他嘅嘢而去做運動嘅話， 其實 好㗎， 我係冇膽量跟，所以我都唔好做。 冇膽量跟個女仔去， 唔係啊， 唔 關 膽量跟個女仔係做瑜伽。 瑜伽呢一樣嘢，我成日覺得我係硬曬㗎啦，啲筋啊，即 係千祈唔好咁諗啊！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做運動咧就係。其實是自己俾咗嗰個 limitation 自己嘅，其實根本身體可能冇 limitation， 冇嘅。 但你覺得哎呀唔得噶，跳舞唔得噶，咁樣就 係啊， 咁就唔得噶啦。 冇錯，係啊，因為嘅就係 if you don't use it, you lose it。如果你唔用佢嘅話咧，你就會冇噶啦。我哋嘅身體同埋所有嘅嘢嘅話都係咁樣噶。 你唔用我， 唔係係你話俾佢聽你唔得，所以佢就會配合你唔得。但係如果你話俾佢聽你得，佢就會配合你嘅，就係我係 OK 嘅。 Mind body 嘅關係 係。呢個是一個很得意的一啲關係嚟，所以就係唔好話俾自己聽你唔得咯。 今日開始， 好勵志啊， 真 係好勵志啊， 多啲同你身體打交道嚇， 好啊， 運動多啲，好，馬老師你多啲做， 好， 好快樂到。早晨，早晨。 不如咁啊！由今日開始嘅話，你做呢個 challenge， 我哋每一日嘅話，我哋都催谷你，令到你有一日你真係能夠將你自己嘅手指尖先啦，能好嘛？掂到個地下為止。 你又多咗個任務啦，馬老師，你畫都未畫完啊，你又要掂拉筋啊你！ 恭喜你啊！人生有好多嘅成就等你去完成 啊！我都幾 好喎， 幾好啊！ 日日都咁精彩，睇下風騷爆人啦！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后半生的智慧。时间匆匆，人好容易就将时间带到去后半生。有啲咩嘅智慧应该对待未来嘅岁月呢？第一，后半生请学会适当时候沉默。有时候被误解，不想争辩，我哋会选择沉默。人生之中，我哋要知道，唔系所有是非都能够讲清楚，甚至根本冇真正嘅啱或者唔啱。咁唔想讲就唔好讲，多说无益的时候，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第二，后半生请回归平静。人到咗一定嘅年纪，有时会唔喜欢喧闹嘅环境，平静嘅心态有利于身体健康。唔理佢物质生活系好定唔好，有钱定冇钱，只要心里平静，就系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后半生请学会弯腰，同人哋嘅意见发生分歧、发生冲突都唔紧要，放开啲啦，即使系弯个腰道个歉，有咩所谓？有时候翻屋企抹地板嘅时候，都要弯腰将眼前嘅地板抹干净。人生同样都系，有时都需要弯下腰来，将不好的摩擦抹干净佢。后半生请唔好想，如果当初咁样咁样咁样，人生系一条有无限出口嘅长路，永远不停地要做选择。人生冇重来嘅机会，选择咗就唔好后悔，唔好再讲，唉，如果当初咁咁咁就好啦。后半生请继续学习。睇书、睇报纸、睇所有有益嘅嘢，都系我哋继续学习嘅方式之一。学习可以带俾生活好多乐趣，令心情更加舒畅。后半生请保持单纯，有时人生谂得太多，反而会令生活复杂化。单纯其实系上天赐俾我哋嘅一种礼物。单纯地活在当下，单纯地感受食物嘅香味，单纯地体会运动嘅快乐，单纯地同朋友讲下笑下。后半生请偶然放纵一下啦。当然每日食健康嘅食品、健康嘅水果蔬菜都系好嘅，但偶然之间大鱼大肉，或者夜晚迟啲瞓都冇所谓，只要间中放纵一下就好啦。人生唔需要将自己绑得咁紧，偶尔嘅少少放纵，偶尔嘅呢啲咁嘅俗气，会更加平易近人。后半生请好好打扮，爱美系每一个人一生嘅追求，唔好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唔后生就不爱打扮。趁着我哋而家背还挺得直，腿还走得动，穿一啲花花碌碌嘅衫，将自己打扮得靓靓，睇下最美嘅风景，拍最好嘅照片。后半生请偶尔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操心的就操心，弄不清楚就由佢弄不清楚，过去嘅事就由佢过去。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量，只会明察秋毫不会放过所有东西嘅话，只会令我哋生活有无休止嘅苦恼。最后，后半生请常祝福别人，关心别人。我哋点样对人，人哋就会点样对我哋。请多啲俾赞美、关心你嘅朋友、身边嘅人，给陌生人亦都可以送佢一份祝福。所有好的东西送出去，都会回来在你身上。希望今日送俾大家嘅人生，我哋点样去过得更加快乐嘅少少智慧。夕阳无限好，请珍惜。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 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有啲文章你讲男女朋友啊，有时咧一句说话好简单嘅啫，就会将天堂变地狱或者地狱变天堂噶啦。咁样呢度咧有人哋嘅女朋友啦，人哋嘅男朋友啦，咁样问下大家会唔会啦？呢啲情况咧，好多时咧可能都会出现喺你自己身上嘅。第一句咧最普通噶啦，就系个女仔同个男仔喺一个时装店，女仔着一件衫就问你觉得好唔好睇啊？小杨杨，你点答啊？ 呢啲其实好多时都系地雷嚟嘅，答乜都死啊！ 嗯， 你讲自己即系譬如可能件衫真系唔好睇，你讲唔好睇咩？ 嗯。 你食啲咩啊？ 咁你又 睇噶， 系嘛？跟住你下一句又咁，你又问。 喂，但我想问，系咪点都话好睇就得噶啦？嗱，如果其实有啲嘢，你想我咁答答咯，系咪先？ 唔系，如果你话 你知咩？你知佢想你答乜嘢咩？我哋都唔知噶，有时。 就算你话好好睇，都有其他嘅反应噶。 系啊， 我话好睇都 乜都话好睇，咁真系唔系嘅。 又或者你话好睇，咁求其噶你。 唔系啦，你冇认真睇，你冇认真睇啊！ 认真睇啊！头先嗰条同依条有乜分别？ 系 嗱，有啲无限延伸嘅。 呢一度咧有个叫做suggest answer 啦，即系佢觉得咁样答咧就冇死噶啦，咁样呢件衫真系好衬你，直情揾唔到第二个着得比你更加好睇。 第一句就好啦，第二句唔得。 系啊， 系啦，第一句就好啦，件衫好衬你咯， 系 啊，几系咁就够噶啦， 系啊， 系啊， 同埋最后一句就系，我买咗佢，买咗佢咁样，即系加埋 action 啊，赞完之后，你睇攞嚟，我帮你俾钱买咗佢。 佢件衫咁试你都唔可以， 其实关键都系关于价钱都有关，我系3800。你话好唔好睇啊？ 咁你会点讲？嗱，如果你如果想佢 唔系，即系如果睇中件衫，哇！问你好唔好睇，然后件衫标价系3800。 咁你会 点？ 如果你唔想佢买，你会点？ 点解系3800咧？你试过？ 唔系即系举例啊， 即系举个例。点 解系3800咧？ 唔值嘅。 系啊，点解唔系4200或者系1800咧？一定系3800，你一定系试过。 几多年前啊？ 系几多年前？咩衫？带你去乜嘢地方？讲到你。 即系系啲时装店嚟嘅。 嗱，都话噶啦。 即系成个铺好大。 唔好挤牙膏噶啦，快啲。 挂得几条裙喺度嗰啲咧？ 系啊，哇，嗰啲好惊啊！ 系好惊噶。 每一条得一条嘅啫。 冇错啦。 每一个衫只得一条。 唔系啦，佢又唔得 你，咁你点样耍走佢咧？ 但个女仔好中意。 咁我梗係盤算緊開始，哇危機啦，即係個雷達開始喐動啦。 但係問心，佢著得靚唔靚？ 靚， 嗯， 係啊。 咁我會買俾佢。 咁佢係咪嚟緊有冇生日先？ 係啊，我會買俾 佢。 佢 其實係有封唇要著嘅， 我會買俾佢， 唯有買啦。 嗯，又或者送一半俾佢。 都係要全部㗎啦，冇點樣送一半啊？ 送一半俾佢咯， 資助， 因為佢都 expect 你唔係送係啦，送下身俾佢，上身自己 唔好著。 如果佢唔俾嘅話，就剪開佢。 好毒啊你！ 我都好惊， 因为嗰啲衫根本就小布噶啦，冇得剪噶啦。 我有时我会咁样同佢讲嘅，譬如可能佢想买一啲嘢，咁跟住咧佢就话好贵，咁我话贵贵几多？你自己心目中谂住几多就嗯，喺我心目中贵咗1000蚊啦，嗰阵我帮你俾。 嗯， 即系你贵咗， 潇洒 系要潇洒，我帮你俾啦，唔好讲贵，你中意买， 系咪啊？佢问得你咧，佢其实真系中意， 佢就想买啦， 冇错啦。咁佢可能就哇咁贵， 系啊， 咁就男士如果你真系喜欢佢，就唯有帮佢。 咁你最后真系帮佢买， 梗系买 啦，几多钱啊？ 潇洒 3800啊，真 系记得啦， 潇洒。 咁你唔系点啊？唔通话唔好睇咩？ 唔系，我觉得就 翻唔到转头， 唔系几好啊？你送一条裙俾佢之后，跟住你可以咩噶啦？免除咗好多 嘅 麻烦嘅嘢噶。 虽然嗰条裙可能佢着得几次嘅啫， 唔理佢啦。 你送咗俾佢，唔好理佢啦。 系啊， 杨怡啊， 嗯，到你。 但我成日喺度谂啊， 送你咩俾？ 你会唔会中坏咗对方咧？ 咩叫中坏咧？ 中坏咗，我觉得 系 一件好事嚟噶。 唔係，I mean中嗰、那個嗰個態度當然係可以係中佢，但係金錢上啊變咗縱容啊！咁如果佢下次咁佢每一樣嘢中意咁樣，咁你開口咁你又幫佢俾咧，下次你唔幫佢俾，咁佢又發脾氣咧。 咁你可以停噶嘛？ 你有方法處理㗎。 係啊， 馬老師果然嚇情場鬼見愁啊！ 我唔覺得係咯，因為我都會係咁嘅，我又唔覺得會係中佢，我覺得嘅就係最緊要佢開心。 佢一定開心。 係啦，喺我可以嘅能力範圍負擔得下， 馬老師 少少， 你可唔可以中下我？我喺好多嘢都中意， 你将佢种落地啊！等佢边度都去唔到，种落地，每日淋啲水。 人生嘅智慧都系自己即系撞到嘅时候再自己试啦。因为我哋嘅古古啊，学古文，十一点后今日学 姓，你嘅姓陈李章， 姓咩？系啦， 有啲复姓咁系啦， 欧阳啊，司 徒 啊， 原 来有啲复姓好得意 嘅，真噶嘛？ 对啊， 咁就一家听下啦。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化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今日系咪放假咩？点解要翻嚟我嘅？ 你声都变晒。呢个同学叫咩名 字？我叫小小张张。 你姓小嘅咩？ 系啊。 今日就系讲 马老师，你知唔知啊？好多人嗰啲姓氏啊，听都未听过噶。 系啊，你讲 似内地嗰啲。 讲三个嚟听下。 有个鸡鸡唔知姓鸡嘅， 系姓鸡有嘅。 姓鸡啊， 系啊， 有。 不过虽然嗱，佢啲姓咧好偏嘅，同埋得好少嘅啦，已经。我唔记得有牛，唔知有冇咧。 牛唔， 我唔记得，我净系记得鸡姓鸡嘅咯，好特别咯，系啊系啊。 姓死嘅都有。 是啊是我唔出奇㗎、啊、即係呢啲我唔会怀疑㗎因为太偏远嗰啲呢。 东北啊可能喺啲即係比较偏远嘅地方。係啦。咁啊后来有啲姓呢都冇咗㗎啦。你哋有冇諗过自己点解譬如话你姓李啊、 姓阮 啊、 对唔住。 我姓唔系姓杨啊。马老师 佢都系口馬老師都唔係姓馬嘅，你唔好咁怒氣。馬老師都唔係姓馬嘅， 個藝名嚟。 係啊， 冇錯。 你哋有冇諗過㗎？ 有啊。 點解啊？ 係啊。 我知道我姓係嚟自邊度咯，但我唔知點解咯。我姓係嚟自越南嘅。 越南。 我啲祖先係越南啊。 你越南人嚟 㗎？祖先係咯，即係越南都好多姓阮㗎嘛。 係啊，係啊。 唔係你講緊嘅就係阮姓，定係就係你自己屋企人啊？哦 ，OK。係 啊，姓阮嘅好多。 如果你咁，我聽聞我哋有一位同事咧系来自蒙古噶， 系咩？ 姓咩？ 姓咩啊？ 阿苏梅姐嘛。 哦，姓车嘅。 系啊，我听闻系好似好似来自蒙古嘅，系咪有分啲地域噶？ 姓车系咪韩国都有好多噶？ 啊， 系啊系啊， 韩国都好多车太贤啊，车乜咩啊， 姓宋啊，姓金啊， 系姓宋啊，姓朴啊， 系啊，福姓都有嘅。咁啊，咪咪咧，你个姓你有冇谂过？ 佢姓咩？福姓 梁梁咯， 梁系啊，有冇谂过 啊？咩原因啊？ 系啊， 唔知哦。 即系你有冇追访过自己究竟系咩？我记得我姓李。我追访过是北方落嚟的，咁同埋就是陇西，因为佢有一个我唔记得咗系边一个粤剧啦，我原是陇啊西人，识作长安客。咁样嘅，有呢两个咁样讲嘅，咁就系其实佢系姓李嘅，咁我就唔知系咪陇西定系北方咁一路落嚟咁样咯，系啊，咁咯。 系，你哋觉得而家最大嘅姓氏系乜嘢啊？ 姓李、 姓王、 姓陈， 唔系陈啊， 姓王、 陈李张王， 陈李张王啊嘛。 讲香港先啦， 香港啊， 最多人姓啊，姓陈， 姓陈。香港姓 系咪有数字证实噶？ 有， 最近嘅事，最近嘅调 查，2024 啊吓， 香港 系咪大姓？头先嗰啲陈生 大姓陈，香港 王 唔系，系姓李 李 哦， 系啊，李张王陈， 嗯， 李张王陈， 跟住再系王就三画王， 嗯， 然后杨林谢郑钟， 其实姓真好得意嗬，王都分两个，有大肚王、三画王，其实读出嚟一样嘅啫嘛，点解要分呢？何老师 唔系咁有分别，普通话唔同，王和黄， 黄我觉得， 你是黄， 对啊， 你不是王， 系啊， 你不是王八蛋。 你不是吗？ 李小姐， 我罚走，王八蛋， 要出道呢一个先 我要再远啲。 OK。嗱，如果中国咧，即系响2024啊，嗰啲即系啲最新嘅资料， 姓王， 姓都系姓李， 都系 姓李， 搞错啊！咁多人 系咪因为生得多啊？ 唔知啊， 点解嘅？ 咁應該係生得多先多人姓嘅， 係咪啊？即係呢個係最直接嘅諗法咯。 即係遍佈嘅幅員好廣闊啊，同埋一路繁衍落去啊。係就係李王張， 李王張 係啊。 我記得姓王都係多人姓嘅，但係邊個王啊？王喺度好行。 大肚王， 三 華王， 三華王， 三華王多。 三華王最少人姓咧，2024 最少人姓。 就唔知啦，如果系啦，你死个 姓保嘅， 边个保？ 保系企人边保安又保， 哦， 系啦，你有冇识个人姓保嘅？ 冇， 企人 冇， 跟住姓和， 和 即系和。和 诶和和和睦个和和平个和 和平个和 哦， 系即系佢净系讲三百咋，即系可能仲有好多， 嗯， 三百拉尾排第三百就系姓论。论相遇个论系啦，好少人。 呢啲我谂我一世都未都冇认识一个朋友姓论。 喂，你姓最奇怪姓系咩？ 龟啊，姓龟啊， 有人姓龟嘅。 有真系你识 有诶归来个回归个龟。 吓，真系噶？ 咩 龟啊？ 龟啊？歌手都系姓龟 啊？ 系啊，有啊。 但我有个学生都系姓龟 嘅。 系真系啊？ 佢叫咩名啊？我唔可以讲。冇， 唔记得咗添啊！ 佢边度人啊？ 唔知，但我有次睇佢英文名，哇，龟。吓 ，K W A I 啊 ，G 好似系 G U A I。我话吓，你个姓系点咩姓？我话龟。我话吓龟，一只龟个龟啊。佢话唔系，佢话系回归个龟。 你老师嚟噶？ 系啊。 咁之后， 你唔好用做节目嗰啲嘢。 咁龟， 你出翻去先。 系啊， 姓龟咁搞笑。 系啊。 龟仔。 啊唔系，冇笑人， 冇笑人嘅姓啊， 真系冇笑。好，唔紧要。你咧？ 笑完就算啦吓。有冇听过心急啊？ 姓心急。 我有个名，我有个名噶，系啊。我有一个名嘅，系 啊， 佢叫心急人上。 你啲艺名啫嘛， 因为佢觉得我个人好心急，所以佢就话其实你系咪个福姓我吓咩啊？咁佢话叫姓心急，叫心急人上，即系所以我要对佢好快咁样。 呢个成大家都有第二个姓噶啦，姓赖咯，你姓赖噶？你唔姓赖噶？好多都系咁噶啦， 我少咗 姓屈咯。 阿张张，你朋友之中有冇最特别嘅姓系咩？有冇啊？ 朋友当中啊， 系啊，我有一个，你谂下先，就系姓印嘅，印度个印， 哦， 系啊， 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嚟嘅，系啊，即系比较少啲嘅， 系 嗰阵时， 佢来自边度噶？我真系好想知道， 我唔知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同学咧喺第二班， 咁咁得意嘅？ 男定女啊？ 男仔嚟噶，系、啊、姓印又好好笑啊！吓咁嗱， 系咪叫印象啊？ 点解系象？ 唔知啊，印象 好有印象 而家。当马举子身上，佢好中意呢首歌。 OK， 大家有冇谂过咧？点解要跟爸爸姓咧？ 点解跟爸爸姓？ 你知唔知有啲人跟妈妈姓有啲甚至咧，妈爸妈姓串晒落去 啊！系啊， 系啊，因为咁样 咪系咯， 系啊。 诶，唔系我依家讲翻中国 爸爸 ，OK，、 因为父权社会啊嘛， 嗯， 系要跟爸爸姓去延续佢嘅家族嘅血脉， 系啊， 冇错、哦。以前咧就 系 跟妈妈姓嘅， 几耐以前啊？ 两三千年前， 嗯、 你嗰阵时咧，全部嘅姓咧都系女字旁嘅， 嗯， 例如姓姚啦， 嗯， 又有姓个嬴啦，即系秦始皇， 嗯， 吓个嬴啦，跟住仲有一啲好特别嘅， 秦始皇个嬴有女字嘅咩？冇。 佢冇個女字， 贏即係個贏啊！ 下邊有個女嘅， 明，係。 仲有一個咧，就係姓龜嘅，不過咧就係女字旁，隔離一個為什麼個為， 嗰個 叫龜， 叫龜啊， 係啊， 龜啊， 龜 啊， 龜姓龜啊，仲有一個又女字旁，以為個以就姓似嘅， 似 係啊， 即係有字讀邊有字有。 你試下你咁樣樣，你咁樣冇好人做嘅，你讀咩書？你翻咩學啊？ 咁恶嘅老师嚟， 我学紧嘢，我系问你系咪就系有边读边啊嘛？ 系啊， 你个女字边一个耳啊？ 其中一个造字方法都系咁 嘅 喎。 点解写到长一辣你就兴嘅？点解次次？点解每次一辣你就兴嘅？诶，佢零舍辣得嚟， 老年骨头 系啊！ 我知啦，我 你听你个把声撞火 咗你啊？系咪？ 我明啊！流鼻水， 流鼻血啦！ 福城，我依家跳嘅福城，福城 嚟， 系啊，司徒 司徒啦， 欧阳 欧阳 欧阳， 系啊 系啊， 上官 系，咁呢啲点解会有福城咧？其实 司马 系司马，其实系以前嗰啲官职嚟嘅， 管马嘅 系啊，司空啊，好多即系司乜。都是 管不同的东西的。是。譬如司马就是管马是不 是司马呢咁。 司马是管马。 管马。CU 呢CU 是管理的。 CU 是吧 师傅呢 不是你觉不觉得好羞耻啊你。 好笑 啊。师傅呢 师傅呢欧师傅呢 管欧师傅欧师傅。 喂姓师都挺好啊。 就先呢 ,CD 呢CD 是听的。 是啊冇错。 我觉得你哋好无耻啊！你咩 事？我想改姓施，施乜佢啊？施心，系咪好开心啊？ 开心啊！ 咁咪好咯。 喂，有一个福姓咧，我真要话俾大家听，原来嗰个福姓嚟。 我哋识唔识噶？ 系咪日本人嚟噶？ 唔系， 道边 唔系，道边纯一。 好福城 咧，好好得意。 系我日本呢啲系咪冚唪都系福城嚟噶？冚唪都系 小林。 唔系，系啊。我依家唔讲日本人，我讲中国人。 嗯， 大家有听过啦。 嗯， 周生啊，原来呢个福城嚟。 周生 系啊，周生啊， 周生。 咁如果佢个名系恒咧，周生恒。 生唔系生， 咪周生啊，周生恒。 周生 ，OK， 周生 嗰个咧，即系 系咯，系玉周生玉， 老师你唔话佢， 我仲 西游长又好 好 喎，系啊，净系西游长又话 周生好， 佢喺度周生玉啦， 系啊，因为坐得老师太近，可以保护佢人 身，都系噶，系啊。咁系咪真系周生玉啊？即系呢个周生， 我细个个同学仔个名咁讲得噶， 点知讲唔讲得？你讲咗 姓吴啊？ 系。 但系叫识分， 唔识分， 唔识分， 真系啊！ 叫唔识分啊！我成日问佢：你识唔识分啊？唔识分， 女仔嚟啊！ 女仔嚟噶， 哦， 所以呢啲爸爸妈妈真系唔好乱改， 系啊， 累死佢，因为笑一世噶啦， 所以 自己改系咪先？唔好煲烂讲嘅。 有冇谂过呢个福星？ 咩啊？有咩福星？ 啊，叫杨涉咧。 杨舌 杨就一只羊个羊， 杨舌咧 舌头嘅舌啊， 真系由呢个姓 杨 系啊， 杨舌头 唔系佢唔系架头， 点改名啊？ 杨舌跟住就系一个，咁可唔可以改两个字喺后边啊？ 佢真系姓杨舌， 系啊，杨舌好味， 杨舌天机咁样，杨舌天泄露天机嘛，杨舌天机，仲有杨舌咩啊？ 嗯。 好啊， 如果 有次好味， 有啲性咧，真系几难改名嘅， 系啊，好难。 同埋咧，你喺学校实俾到啲朋友仔试。 系啊，我仲有啲以前有个复姓咧，就冇咗啦。 嗯。 因为佢哋觉得咧，哇，太邪恶啦， 哦，魔鬼， 唔系姓魔鬼， 魔鬼， 系成我乜鬼 姓 猛鬼， 无神无神 无神神 猛鬼， 无神神 无神 冤鬼， 系咪有鬼字噶？ 有冇鬼字？ 冇 恶吉利噶， 系啊， 撒旦， 唔系 不祥。 对你嘅屋企人会好邪恶嘅， 都好邪恶。 你 谂下，绝子， 姓绝子啊， 最近啦，姓桃门啊， 哇， 桃夫啊，桃啊，你谂下系咪好邪恶啊？ 点解要有个咁嘅姓啊？ 其实咧，我咁你谂下点解啊？咁后来佢改成 赐俾佢哋嘅系嘛？ 你估下佢改成咩啊？即系太猛 满门。 姓陶， 姓陶， 我姓 陶，陶咯，有人姓陶噶， 系啊，于是就真系有人改姓嘅，好多新嘅姓咧都系因为改姓，因为太邪恶啦，系啊，譬如话唐朝，姓李，阿皇帝姓李 唔可以咯，所以你唔可以姓李咯。 后来佢为咗譬如话稿上，譬如话阿李锐，就赐你姓， 赐你姓李啊嘛， 就叫李丽锐啦， 我知啊，系啊， 系啊，可以咁 讲，真系啊， 系啊，宋朝嘅时候咧就。因为皇帝是赵匡胤，咁佢就赐姓 赵， 系啦，然后明咧就赐姓朱，系啦，就系咁啦。 好奇怪哦，老师，点解以前有啲咁奇怪嘅名？边个作嘅咧？ 清系爱新觉罗 啊 嘛， 系咯，爱新咯， 爱新 觉罗，佢系满族人，系啦。咁你觉得咧？你中唔中意自己而家个姓噶？ 超中意， 中意噶， 系啊。同埋我觉得我个姓都几特别嘅，因为好少人姓噶。 系啊， 系咪姓阮？有冇识身边人姓 阮？阮 兆祥啦，系啊，阮兆辉。 系啦，咁多。 啊，仲有阮玲玉， 仲有阮琼丹， 仲有小阮子。 唔系呢个阮啊，阮琼丹唔系呢个阮。 成日都以为 系啊，几好啊，唔错噶真。 好，再一个姓。 作一个姓， 咁 姓屎啊，姓屎 有噶， 有 因为姓屎啊，唔系一督屎个屎。 但我想讲啊，其实有啲姓系三个字嘅。 诶，你讲嚟听下。 我喜欢系日本，唔系我哋中国吓。咁其实因为咧，我好喜欢嘅有一个日本嘅艺人咧，叫做小田切让。咁样知道原来佢就叫做阿让，佢个姓叫小田切。系啊， 呢个几得意， 几得意啊！我从来都冇谂过， 因为日本人嘅姓同韩国人嘅姓咧，都系受中国影响嘅， 绝对系 一路咁样样，即系转移过去。 你记唔记得上次有个教韩国嘅老师嚟过啊？ 系， 我记得。 我而家睇翻啲韩剧咧，好多咧，佢哋嗰啲发音咧，其实同我哋 嘅汉语 汉字唔系写发音。 系啊， 譬如梁生，佢真系个梁先咁样噶。仲有洗手间叫化妆师咁样，化妆室系啊。佢哋 其实咪你误会咗啊？ 唔系， 唔系 佢，唔系佢都系凭字幕。 我凭字幕，佢真系讲紧化妆师咁样，所以佢就 你你睇我嘅，你 都系噶，同埋快啲，佢系快啲，快啲， 快啲，系啊，咁有啲发音好似啊。 系真嘅嘛？ 如果话快啲死咧， 快啲死，系啊，就系 Tommy 俊师， 快啲，快啲思密达。 嗱，有冇人谂啲特别啲 奇怪名啊？ 系啊，记唔记得啲特别啲嘅姓啊？ 特别啲嘅姓，即系我身边识嘅人有冇特别啲嘅姓？就系我哋自己作一个姓啊！你谂住 作一个姓啊？ 作一个姓啊 ？OK， 嗱，你哋谂嘅时候，我再讲翻俾你听。 我要知姓咩？姓穗啊！行 帅 个 帅， 有人送， 有啊， 姓 帅， 姓个靓，姓个靓， 冇， 姓美得唔得？ 姓靓之后叫仔啊，即系逼人哋叫靓仔， 你已经系啦， 靓仔， 你唔使啦， 你唔好玩啦。不过有人姓第五噶， 咁第五啊， 系啊， 永远都系第五， 系啊， 我咪第一咯， 有第一 五啊， 其实去到第， 我改细一。 细一都得， 细一锐， 细一锐， 喂呢个好呢个， 细一锐， 好细一锐， 细一强， 阿张，我 细一杨， 好唔同你姓啊， 咁你细二咯， 我改叫长命， 长命张， 福姓长命张， 长命张， 嚟啊！ 唔系讲咗姓靓咯， 靓仔嘛， 姓靓叫仔嘛， 死都要靓啊， 靓仔。咁你咧，你会叫咩啊？ 你咧， 姓马几好啊？ 你中唔中意呢个名？ 点解先你会帮自己改自己姓马？ 唔系佢改嘅人。 其实我真系觉得姓马咧，真系几好噶。 系啊， 你 入 冇 发 觉你系乜嘢都得噶啦，马尔代夫又得， 系啊，咩都得。 马 马上马上画又得， 系啦，马上 马上风骚发回人又得啦。 系咪啊？ 系咪马马虎虎又得？系咪啊？即系马可以衬好多嘢噶。 系嗱，仲有我依家咧，如果写推理剧咧，就叫东野圭强。 好啊，好啊， 新名，东野圭强， 新名，新名， 等待你嘅新作品啊！好啦，11:26。咁我翻嚟就会讲下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嘅故事。 从前华丽地赛上幸福，我遇见，但未吻过，不知近乎是离别。如从头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在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太快道别，浮沉在世等你万年。都等你一面，仍然念记东西，诺言未告别。来年就算双眼未曾遇旧事，亦可听见你声线。破碎的故园，我那里依旧像从前。怀着你的愿，我这里每天亦怀念。那样远，静静坐我身边细数着闲事。要上头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在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太快道别，浮沉在世等你万年，长年白首等你一面，仍然念记今世诺言未告别。来年就算双眼未曾遇旧事，亦可听见你声线。破碎的故园，我眼里依旧像从前。 叫做萬年的谷子喬的新歌，十一點半聽緊風騷發人，好雨天氣警告生效，31度氣溫，相對濕度75%，短暫時間有陽光有齊，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聽聽十一點半新聞報告翻返嚟，繼續延續我哋嘅風騷發人，冇人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今个月10日起，为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国籍人员签发来往内地通行证件。特区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国家即将向有关人士签发卡式证件，提升他们在内地口岸的通关便利，有助前往内地洽谈商务、旅游和探亲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中央再推出惠港措施，体现国家对香港特区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在新措施之下，持证人一卡在手，将可以在内地口岸自助通关，大大提升通关效率。在新措施之下，所有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将可以向内地当局委托的香港中国旅行社提出申请，在五年有效期内多次去内地，每次不超过90日，而无需要另行申请往内地的签证。这项便利安排和行政长官在2023年施政报告宣布的北上一签多行措施相得益彰，全方位回应香港社会各界的期盼。中央再次向特区送赠的一对大熊猫将会在海洋公园定居，园方说对此感到万分荣幸，热切期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开展相关准备工作。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说，新一对大熊猫将会同现有的一对大熊猫盈盈和乐乐和市民和游客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意义非凡。园方亦都感谢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任，将照顾国宝的重任交给公园团队。庞建仪又说，新大熊猫的加入不单止丰富香港的旅游资源，更加将提升海洋公园保育和教育工作的覆盖面和深度，相信新一对大熊猫动物大使定必为海洋公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增添力量和国际光芒。南韩话北韩在清晨时分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可能是为了测试有朝版伊斯坎德尔之称的火星11型导弹的性能，以便对俄出头，亦都可能是为了反制韩美日第一次实施的多域联合军演。伊斯坎德尔是前苏联和俄罗斯设计的短程导弹系统，具公路移动和核能力，第一批产品在2000年代中期被俄军采用。南韩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认为是对朝鲜半岛和平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公然挑衅。韩军将会在稳固的韩美联防态势之下，严密关注朝方动向，保持可以应对北韩任何挑衅的压倒性力量。北韩外务省昨日透过官方朝中社强烈谴责韩美日军演，批评三国是亚洲版的北约体系，暴露美国升级域内军事紧张局势的战略企图。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持续酷热，天色渐转晴朗，但是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大埔嘅广福道去翻太和港铁站方向，近运头街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咁然后提翻你啦，大埔嘅宝湖道即系交通意外嘅后少少位置，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宝湖道去宝香街方向近冯亮杰纪念中学一段嘅快线系仍然封闭噶。咁另外星期二式嘅安排啦，博览道博南道中、博南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隧道通往博南道嘅支路、龙和道近菲林明道、龙达径、铜锣湾道介乎高士威道同埋莲花宫西街系临时封闭噶。咁另外尖沙咀嘅加兰围有急修工程，加兰围近加连威路道嘅路段仍然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二台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其实点解我会想成为一个 DJ 呢？因为由细到大咧，我嘅主要娱乐都系听收音机嘅，所以每一次咧听住一啲电台节目主持人做节目嘅时候咧，就会幻想如果我大个成为一个 DJ 会系点样嘅咧？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八月四日。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罗秋韵饰演嘅庄秋，外科医生，技术高超，视救人为天职，但冰冷寡言，原来系因为做消防员嘅丈夫因公殉职，从此将感情冰封，直至遇上现役消防员陆芳琪，对方嘅热情又可唔可以将佢融化？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11:38嚟到我哋讲戏啊、讲电影、讲剧集嘅时间啦。咁今个礼拜呢，首先我想问你，中唔中意睇一啲呢悲情电影啊，即系伤感嘅， 中意 喊嘅，中意 就好， 我就麻麻地嘅，因为我想睇嚟开心心。不过嗰日睇咗呢套戏啦，就系、是、一套日本嘅电影嚟噶。咁、戏名咧，基本上已经讲晒成个故仔噶啦。戏名好长，叫《余生一年的我与可活半年的你相遇》，哦、有冇睇啊？讲一对年轻嘅男女， 知道有一套咁嘅嘢，但系冇拣。 系啦，17岁嘅一对男女啦，咁啊，头先佢已经讲咗啦，一个得半年命，一个得一年命咁样。咁啊，男仔咧就好中意画画嘅，但系咧点知有一次咧，佢好想参加好多嗰啲美术展啊，考入美术学校，即系好多嘅梦想啦。点知突然间咧，即系上天同佢开个玩笑咧，就话哦，原来佢一个叫做先天嘅心脏病，得翻一年命。咁就落埋去医院检查啊，即系做医疗啊咁样。咁啊。好唔开心，终于有一次咧，佢睇完病之后咧，佢喺天台嗰度望住下边谂啊，其实我系咪应该咩咧咁样样？突然之间拧转头见到一个女仔喺度画画，咁个女仔好飘逸咁嘅样，咁啊走埋同佢倾偈啦，见佢画紧一啲好似天堂咁样，有啲天使啊咁样，咦？点解你画咩啊？佢画天堂，点解会有兴趣画天堂嘅？咁个女仔就话，因为我咧好快要去嗰度啦，咁样，咁啊，于是开始咗呢一个嘅叫做。短短地嘅半年嘅爱情故事咧，但话爱情故事咧，其实两个主角咧冇任何嘅亲密或者冇讲过任何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嗰啲，好淡淡咁即系写个男仔后来咧就唔话俾佢听自己个身体状况，净系好似一个朋友咁，因为佢知道冇人陪佢，亦都冇人睇佢，因为已经去到末期啦，就每日去医院探佢啦，做。无特而俾佢画画啦，咁样一个女仔都好中意画画嘅。我睇翻啲网民嘅留言咧，话哇喊到死死下咁样。但唔知咩，我自己睇咧，觉得个导演嘅处理手法咧，就唔系话太过悲情，即系好夸张嗰啲咧，系要你喊喊喊，唔系嗰啲嘅，即系只系两个人喺最后嘅日子点样相处咧咁样。咁啊，两个年轻演员咧都演得非常之好，有一种爱情嘅淡淡嘅哀愁喺度，同埋有几幕都几特别，譬如两个咧。 喺唔同嘅地方揸住个电话一齐睇烟花，烟花咪砰砰咁样。喺嗰刻个女仔其实想话俾佢听佢中意佢，但系啱佢一讲嘅时候咧，烟花就砰砰，即系最嘈嗰下。跟住个男仔话咩话咁样，佢已经冇勇气再讲落去，所以佢其实从来咧冇讲过中意对方嘅。咁如果喜欢一啲叫悲情电影啦，同埋啊呢套戏里边咧，佢有好特别嘅利用送花俾对方，原来咧花咧几多朵。代表啲乜嘢？佢哋叫花语，咁里边咧都安排咗几字嘅表达嘅信息，系透过送几多朵嘅花嚟话俾对方听自己心里边嘅感受。咁我觉得都个剧本几好嘅，写得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留意下呢一套。 有冇喊到喊苦喊忽啊？ 其实呢个都系我自己有少少犹豫嘅地方，点解我冇喊？即系我点解我冇人哋讲到佢哋话喊，喊咗半套戏啊！之后啲人睇完之后。我冇喎，我覺得 OK 喎，即係好睇嘅套戲，但係就不至於話咁傷感咯、 嗯。啊，我想講翻一樣嘢，頭先你咪話放煙花嘅、嗯，我發覺日本好多電影都有放煙花。 因為佢哋夏天嘅時候係會有放煙花嘅，好、多祭啊，係啊，係 啊, 啊，所以嘅就係佢哋會。 最近我睇嗰啲電影咧，又係好多時。 係啊，個女孩都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都係有嘣嘣。 好夏天嘅感覺。係 啊，大家一齊跑去個海嗰度睇放煙花，我覺得啊，真係唔錯。几浪漫，佢哋当时喺海边 嘅。好 ，OK， 好，到 Sarah 啦。 好啦，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嘢，哇，真系三言两语好难同大家，我尽量啦吓。呢、一个就叫做咧 The Morning Show 晨早直播室。即是我哋嘅晨光第一线、 有冇小白啊？ 有啊，里面好多个唔同嘅角色，其实多线嘅发展。开头你需要一啲时间去厘清究竟佢哋之间系即系究竟系咪朋友啊，定系即系佢哋究竟系点样嘅关系嘅？我好喜欢嘅就系有一句嘅标语，佢嘅 slogan 写住嘅就系话新闻只是一半的真相。系、一个系咪啊？好好啊，吓、定调咩角度？同埋有时有好多嘢讲几多几时讲、都系一啲。 是是全部讲晒呢 冇错。 断章取义。 新闻产业上面嘅话亦都有好多嘅乱象啊吓咁亦都有好多啲即系为正义我应唔应该伸张又或者就系自己嘅秘密去到啲乜嘢嘅地步嘅时候嘅话我应该要点样将佢收拾残局等等。佢里面有好多啲错综复杂嘅一啲嘅纠缠喺里面所以其实几好睇嘅。讲緊系一个美国嘅劇集啊每集大约都系一个钟头到啦。而家已经系去到第三季㗎啦。我得介绍嘅就系啱啱睇完嘅就系第一季，里面有两位都系重磅级嘅女演员，亦都系今次呢一套剧集嘅其中一啲 executive producer。讲紧嘅就系做 Friends 嘅珍妮花，中文唔识叫做 Jennifer Aniston， 同埋另外嘅有一位嘅就系佢哋两个私底下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嘅，就系 Reese Witherspoon， 就系两位都系做呢一个嘅监制，亦都喺里面嗰度咧担纲重要嘅角色，系两位喺呢个电视台里面啊主持呢个 Morning Show 嘅两位新闻主。主播咁各有各自己面对紧嘅问题啦。咁讲紧 Jennifer 先啦，佢就系收高士嘅一位，即系新闻节目咧，佢系当红嘅主播啊吓。成日就会觉得就系话，其实你应该俾翻啲花红我咯。因为佢为电视台赚好多钱， 我同意嘅，系啊，商业角度 系啦，佢已经做咗十五年啦，亦都为电视台揾咗好多好多嘅钱，但系佢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喺一个难得嘅就系话咧，喺一个男性主导嘅新闻嘅嘅地嘅行业里面嘅话，其实点样可以即系女性其实就 underpay 啦，以及嘅就系未必系有一个好公平嘅待遇啦，佢希望可以喺呢一方面得到争取，无奈地。成日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时候，佢爱上咗自己嘅上司。 哇，好复杂咯， 就变得好复杂啦。 系啊， 喺爱情 千祈唔好搞呢啲， 同埋喺事业中间嘅话，你点取舍呢？但佢真系中意佢嘅，以及嘅就系当佢发现呢一个上司原来都唔系一个真系咁好嘅人，但系佢即将要收购自己嘅电视台啦。咁应该要点做呢？即系在呢、這、一个即系应唔应该系向外去公布嘅就系呢一个人佢有好多嘅盘算，例如佢收购完之后冇谂过要将呢个电视台变得更好，佢只不过谂住系分拆上司。卖咗佢，冇错啦。呢个秘密佢知道，佢应该要点做咧？系咪？但系佢爱佢嘅，所以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张力嘅地方。讲到另外嘅一位嘅就是女主播，就系佢嘅朋友啦，亦都系因为咧就系、有一次嘅新闻报道当中，佢去咗国会。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一啲嘅亂局啦。咁佢去報告嘅時候嘅話咧，竟然發覺自己嘅一個家人 牽涉在其中。 嗯、啊，咁佢嘅取態又好， 佢點咧？係咪？佢拍咗嘅嘢嘅話，出唔出街咧、嗯？如果佢出街嘅話咧，佢嘅家人就要冇錯，佢、就要坐監啦。咁就係佢做咗啲乜嘢事咧？就係、佢妨礙咗司法公正，嗯、而且佢喺電視台裡面嘅一位高層知道咗呢一件事。幫佢 cover 呢一件事，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話，永遠就成為咗佢一個不能搖擺同埋不能擺脱嘅心魔。冇錯，永遠都就係你想走啊嘛。好，我爆你出嚟。 係啊，拉咗個櫃桶，你驚唔驚？ 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嘅呢個今日嘅應激糾結，捉住你嘅痛腳。好啦，咁啊講緊呢兩位嘅主播，亦都係嘅，即係各有各自己嘅秘密，各有各自己喺度走緊鋼線嘅嘢，係咪？咁啊，但係咧，大家都其實都惺惺相惜，但係佢係咪真係嘅朋友咧？ 嗯， 有時候有啲乜嘢嘅時候嘅話，又或者我自己想另立爐灶嘅時候嘅話。我应唔应该叫佢帮手咧？ 其实系即系两难 嘅。两难，佢既系我嘅好朋友，既系一个好嘅伙伴，但系佢亦都系一个竞争嘅对象。 系。 所以呢啲咁嘅位，两个女人嘅一啲咁嘅嘢都好睇嘅。咁里面因为其实都系牵涉埋嘅，就系讲紧一啲譬如可能系新闻产业嘅一啲乱象啦。正值嘅就系第一季佢出嘅时候，亦都系美国 Me Too 嘅事件爆发嘅时候，里面亦都见到嘅就系佢潜藏咗有好多啲好政治、好正确嘅一啲嘢嘅，即系例如可能讲紧嘅就系女性。在一个就是男性主导的一些职场上面，其实有时有很多东西是应该要有一些的就是平衡，但是他可以怎样可以在这里拿到呢？甚至乎他就是牵涉到着种族的关系，譬如可能就是有一个的女性他是因为是种个肤色的关系，永远你都觉得他升不到的，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肤色的关系，但是被人爆了出来，咁到最後尾嘅時候點算呢？咁樣，所以其實裡面雖然有好多線嘅發展，咁但係其實都係好睇嘅。 同埋佢入面發生嘅嘢都好日常生活見到。 日常生活嘅嘢，咁其實 而家工作上面都有時會發生。 冇錯，咁所以其實佢播出嘅時候嘅話，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討論，同埋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嘅爭議嘅。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都係幾好睇嘅一個，就叫做 The Morning Show 晨早直播室介紹俾大家。 哦我今日讲呢套呢系韩国电影几年前嘅叫 F20,F20 代表咩呢我都系因为呢个戏名吸引、 嗯、 原来讲緊精神分裂嘅个代号嚟嘅、哦、即系呢个病嘅系列里面呢、嗯、F20 就代表 精神病就叫做 F20 就系精神分裂啦。 系啦。咁、okay. 呢个故事吸引嘅地方呢就系喺韩国某一个地区咁然后呢有一个太太佢个仔就系精神分裂症嘅。咁其實佢本身就係首爾大學嗰啲高材生嚟嘅，咁咩原因精神分裂佢冇交代？咁呢個時候咧，佢其實喺個社區嗰度咧，又學緊一啲班嘅，就話點樣同啲精神分裂嘅小朋友點樣照顧佢、看待佢。咁呢個時候咧，佢有個好朋友就係、是、另一位女士太太，佢都係有個仔，又係精神分裂嘅。 嗯， 呢個時候佢搬咗嚟。同佢一齊住，咁、那個原本個太太咧就好驚，因為冇人知佢個仔，淨係知佢個仔首爾大學，然後佢入咗醫院咧，佢呃人哋話佢去咗美國嗰度讀語言，然後翻返嚟啦，跟住周圍嗰啲師奶太太就哇，你幫我你教我個仔揾個仔教我個仔補習啦，佢成績好差咁樣樣，然後逐漸開始有人就知道新搬嚟嗰位太太嘅仔精神分裂，都好驚。个个都唔中意，个个喺度自浸浸自浸浸。其实呢套戏，我觉得我个反差几大。到底边个即系精神分裂先系有问题呢？结果有一个妈妈，佢哋两个发生争执，就系、是、因为自己个仔，我个仔俾人知道啦。咁我揭唔揭发你个仔都系咧，系、 嗯、 好纠结嘅。同埋有一场，我觉得系几安排得几好，就系、是、个妈妈买咗两件大褛。个大楼后面有啲英文字喺度、 嗯， 即系啲设计嚟嘅。两个仔都一人一件，然后有一晚有只猫俾人哋肢解咗。咁、 嗯、 有人目击证人咧就话见到嗰人着件靓褛， 究竟系边个咧？ 究竟系边个咧？咁、 嗯、 呢个就大家去睇就揾到个答案啦。咁、嗯、原先个妈妈咧就好惊。因为佢买啊嘛，佢于是咧佢就收埋晒啲嘢，然后事情一路发展落去咧，嗰、那个妈妈咧佢自己都开始有问题啦，好多幻听系其中即系个仔出现嘅一种嘅症状嚟嘅，佢觉得佢妈妈你系咪傻啊？你又唔俾我去帮人补习，其实佢真系帮到人哋补习嘅，咁于是啊， 周遭嘅人咧就好似傻咗、癲咗一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社會上不嬲，久唔久又話有啲新聞，有啲病人可能做出一啲好反常嘅事。咁其實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照顧佢哋咧？我覺得你幾有即係嗰種張力喺度啊！係啊， 唔好意思，我覺得因為之前。楊楊個解釋實在太精彩，所以我有少入唔到你頭先。 唔緊要，冇問題，因為我都 我想睇你呢套啊， 嚇， 我想睇 F 二十。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懶懶你好， 懶懶沙拉姐， 沙拉姐，馬家姐，馬家姐，小羊妹，各位聽眾大家好， 真係好。 紫羅蘭你好， 係啊， 頭先好似聽講你嚟嘅時候， 係 有人唔開門俾你喎， 真係非常感激佢後面嗰三個。嘉賓因為出去我才有得入咋， 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算。 我喺度揮咗手，起碼三分鐘 啊，估到啦， 有片為證。 咪就係咯，平時你都唔會咁硬嘅，係 啊， 係 啊。跟住馬家姐仲要問我姓咩啊？ 姓子咯，我哋今日要講嗰樣嘢都好有關係 嘅，紫羅蘭 茄子羅蘭， 紫色就係茄子啦，係 啊， 我好中意食啊， 係咪啊？ 我超中意食，由細到大都。中意食噶，但 系 我知道有啲人系唔喜欢嘅， 可能食完之后会有少少反应啊，会唔会咧？ 反咩反应啊？ 去厕所咯， 吓会 滑肠噶嘛， 系会因为佢膳食纤维比较高，咁同埋咧，可能有啲人食完咧个脷会有啲痕啊，但系唔会持久好耐嘅。 哦，脷痕系有啲嘅，冇错，我仲以为系个别咋，因为煎酿三宝系一定有茄子噶， 冇错。 哇，我真系好中意食煎酿三宝嘅茄子。 我听到你话煎酿。两三， 大家嚟试过嚟，讲埋啲咁嘅嘢，你我出去。 马老师， 好，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茄子令你大红 大 紫， 哇，食一打， 系啊， 食一斤啊要， 日日食， 系啊，所以食咗就会红啦， 好 紫啦。 先介绍茄子系咩嚟嘅咧？ 咁嗱，我好快问一问大家嘅问题啦。咁既然即系茄子，大家都好中意食啦，咁茄子有好多个名噶，咁又问 矮瓜， 矮瓜 系。仲有 eggplant 係講緊中文先，一陣先講英文。 你都係睇住份嘢嚟講啫。 喂， 茄子 有 啊，而家開。 茄子都係叫係矮瓜咯。 多少少選擇啦。 好啊。 咁頭先大家都講咗矮瓜啦。咁仲有以下咧邊一個唔係茄子嘅另外一個名啦？ 請講。 係啦。咁第一就係叫洛蘇。第二咧就叫茄瓜，第三咧就叫茄仔，第四咧就叫落瓜，其中有一个唔系茄仔， 第一个系咩话？ 落 苏 啊， 落 苏 唔 系， 系 啦， 落 瓜，喂，其实有份嘢，落 瓜 唔睇 啊，有睇啊， 唔系一阵唔想 啊，唔想 睇 啊，睇 晒答案 啦，咪知咯。 我原来你成日答翻咪睇住嘅， 喂，咁人哋俾啲资料你唔得意噶。 答錯嘅時候就因為冇睇咯，好簡單嘅呢樣嘢。好落蘇啊，我估 落蘇 係兩個落蘇，一個落瓜。 咁因為睇咗個就係 啊，我睇咗，我睇啊， 睇咗都錯㗎，佢有寫。 你都系啱嘅， 系啊！我冇听过叫洛苏， 洛苏 啊，系咯，少啲。 你听洛苏我咁好少喎，嗬， 系啊， 系啊，多谢。 俾阿姐闹啊！ 扮咩嘢啊？你睇瓜睇瓜， 系咯，落咩苏啊？ 嗱，咁唔好睇住啦，咁又有问题。 好嚟啊！ 咁你觉得矮瓜啦，佢系属于生果啊，定系属于菜？ 你问得嘅话，属于生果。 系啦，梗系生果啦！我哋啲咁精灵、聪明仔咁啊， 小人妹啊！ 咁我跟大卫咯，跟大队咯， 生果。 既然话生过，咁点解先？ 因为佢有核。 因为佢有皮， 因为有皮，因为佢有色，佢有颜色。 因为佢喺树上面嘅时候系凌空嘅， 系， 因为佢要开花先，结果 系咪？ 咁系都系有个果，即系你切开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入边有啲籽嘅，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喺植物嚟讲咧，佢就即系分做系生果嘅、 哦，所以番茄都系生果嚟嘅， 系。 冬瓜咁 聰明啊！ 冬瓜你裏面全部都係核啦， 唔係嗰啲核啦，即係喺入咗入面嗰啲，佢哋即係 唔係大大粒嗰啲核啊？ 節瓜就有啦， 節瓜嗰啲可能都係水果， 聖瓜就有啦， 係啊，水果嚟㗎， 即係佢係植物類，可能叫做水果咯，係啊，咁即係我哋食嘅話就叫菜㗎嘛，咁所以你切開嘅時候入面見到有啲籽嘅咧，就即係 歸為水果類 啦。咁如果但係我哋平時都係會有聽話，即係叫做菜咁樣，即係食多啲。菜咧五顏六色嘅菜咧，咁、矮瓜都係其中一個， 紫色啊，仲要 係啊，咁同埋有啲係直頭叫水果茄子啊，有冇聽過？ 有，細細粒嘅，好貴嘅，就可以當生果就咁樣洗乾淨就可以食啦、 哦。有冇榨汁 嘅？ 有榨汁， 有榨汁 係有， 同埋有啲係即係直頭你食落去會食到個甜味咯。 嗯 系， 咁我又唔觉，我嗰次嗰个有啲淡某 某嘅嘢。 你系咪买咗啲唔甜？ 因为我买啲平， 咁又唔关事嘅。 喂，如果 真系唔好食， 喺个果篮放几嚿矮瓜都几好笑。 我唔会食，系 送俾 压住啲 紫色啊嘛，系咯，大红大紫又有苹果又系啊。 矮瓜其实平唔平噶？ 唔系贵咯， 唔算贵咯， 系啊。 但你买外国嗰啲就好贵啦。 咁你运费啊、运输啊， 搭飞机嘛， 系啊，系啊。咁再多条问题先。 好， 既然阿杨妹头先都讲咗 eggplant 啦，咁仲有两个英文名系形容矮瓜嘅 aubergine。 啱啦， 我就识得 aubergine 系咯，我就 eggplant 就 系 叫做 aubergine。 系啊，马家姐 有咩嘢唔同啊？其实系咪肥啲同埋长啲嘅分别啊？ 其实都系即系属于矮瓜，佢冇话分肥啲同埋，即系通常我哋话肥啲就叫 aubergine 咯。系啊，系啊。 系咯，我覺得係個種嘅嘅分別，其實係有，即係有咯。長嘅就係 eggplant。OK， 系 喂，有 其实系有时系英国嘅美式啊，英式嘅英文都会有分别嘅， 即系 tomato 同埋 tomato。 嗱，我本身就系识呢两个英文嘅，但头先立咗个资料咧，我笑咗出嚟，嗰个应该都系长嘅 brinjal， 系 好长嘅 brinjal。 哦，都系长型嘅， 都系长型嘅， 系 大变焦， 咁都 OK 喎。OK， 咁如果系嘅话，即系我哋要知道嘅就有两只唔同嘅矮瓜， 系咁可能即系我觉得系美式同埋英式嘅分别咯。 我觉得系， 即系唔关长同短，即系肥事啊。 Green gel 系边个？英式定美式？ 唔系喎，但系你喺外国你系比较少买长嘅， 系 都系一嚿比较大啲、圆圆身 啲 嘅，肥身啲嘅。 澳洲都系会叫 eggplant 咯，好少 系咪？澳洲都系 eggplant 系咪？ 系啊， 英国都系 eggplant 系咪啊？ 系啊， 系啊。 OK， 咁唔紧要啦，个英文我哋总之就学多个 英文 字， 唔 深究。有啲咩好处呢？如果你系食呢一个 eggplant， eggplant 咧，其实佢个卡路里咧系 低 嘅， 一定系啦。 系啦，咁又俾你估下啦。咁每一百克咧，佢有几多卡路里咧？ 十卡路里， 十卡路里， 我估个市二十，我估二十。不如我哋自己估啦。 好啊，我估卡路里啊，三十啊，大你二十，大你十。佢就十二十三十， 我唔俾你大我十，我廿二， 卅二 ，OK， 好，嚟 都系喺马家姐同阿卅姐 中 间， 我二十同三十啊， 即系 廿五至到廿五度啦， 廿四， 好少 少系啊， 我喎， 冇错，马家姐胜出， 耶， 叮叮，一分。 好啦，同埋佢嘅頭先講話，即係幫助去大便嘛，即係 因為佢嘅 纖 維 比較豐富。咁其實每一百克咧入邊咧都有3.4克嘅膳食纖維，咁所以都係屬於高嘅。 嗯， 咁同埋咧即係我哋講話佢水分都係豐富啦。咁除咗膳食纖維啊 豐富啦，熱量唔係太高嘅時候咧，其實有葉酸啊、鴿質啊，都係比較高嘅。 哇，好好啊！ 喂，鴿質我真係好留意啊，係 啊，香蕉嘛， 係啊， 鴿質就可以即係穩定個血壓啦。咁、但係腎臟嘅病患者就要小心啦，即係我哋要限嗰個鴿質嘅攝取嘅，係、 okay, 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咁另外咧，有一種即係我哋講嘅叫做茄子的元素啊，是叫茄鹼啊，系啦。咁茄鹼咧，大家有冇听过？ 冇， 茄子嘅番鹼， 番鹼就有，茄子味嘅番鹼都可能有。 茄子都冇味， 真系冇味， 系 水咯，咬出嚟。 其实茄子点解会好食嘅？就系其实你用啲乜嘢嚟去煮佢，佢就吸晒佢里面嗰啲味，咁你就觉得好好味咯。 喂，攞去烧烤都好食噶，加啲盐喺上面。 喂，你攞石子焗都好， 加啲蒜蓉喺上面， 系啊， 好好食噶， 正啊！ 喂，你知唔知诶？有啲素菜馆咧，就将茄子做咩？ 做 鳗鱼。即系 哦，拌鳗鱼， 系啊， 即系整啲鳗鱼汁， 好食噶，因为佢又系索晒啲汁。 O K， 系你有冇食过？ 冇， 冇， 我觉得你 扮者食过， 太肤浅 啦。O K， 好， 咁你形容下佢点样整啊？嗰道菜，你话 嗱，我整我真系唔识整，但系佢真系个卖相好靓，同埋真系入晒味。 如果你 最緊要個汁， 係 啊， 即係其實你用茄子嚟去扮鰻魚肉咯。咁其實你鰻魚嘅話，你一定係有嗰啲甜甜地嘅豉油啊、味淋啊、 芝麻 嗰啲味啊咁樣咯。或者 咁就索汁索得勁得滯啦，又 啦， 係啊。 咁咁又變咗唔健康啦， 即係飲個汁啦， 係啦。 我冇飲汁， 你飲鰻魚汁， 你索咗個汁。系啦，咁我哋讲翻茄鹼先。咁其实咧，佢系一个苦味嘅，即系有毒嘅化合物嚟嘅。咁其实喺薯仔啊，我哋话薯仔发咗话绿色个绿色嗰啲咪唔可以 食咧？ 系啦，就系有毒性嘅。咁喺番茄啊，即系茄子啊等茄科植物入边咧，都系有呢个茄鹼嘅。咁茄鹼嘅英文系咩啊？杨妹 ，solanin，solanin， 啱啦。 solanin 啊，马家姐， 广东话译音，马家姐嗰、那 个，另一个版本真系叫茄鹼。 得啦 ，OK， 好。 咁嗱， 有啲咩唔好？ 佢嘅唔好，即系头先我哋话有毒素啦。咁其实即系容易中毒嘅，如果食得太多嘅时候，咁会造成即系话，即系个脷会痕啦，会麻痹啦，个胃部会即系灼热啊，会呕啊，肚屙啊，即系更加严重啲嘅瞳孔放大、耳鸣啊、兴奋啊，系啊，抽搐啊。 意識喪失， 哇！好得人驚， 甚至死亡， 好似喪屍 咁。所以咪話，即係我哋最明顯見到嘅，即係毒素積聚得最多就係發咗芽嘅薯仔。點解唔好食就係呢個因素咯。 我想問下，即係食幾多會有事？ 即係茄子，我 茄子嘅話， 即係舐一下，原來都 其實就安全嘅，即係你食一個啊兩個都係安全嘅。最緊要係即係令到個毒素。發得出嚟最勁嘅話，其實喺嗰個薯仔入面，即係發咗芽嗰啲，即係普通食用係安全嘅，係啦。咁但係佢都有好處嘅喎，因為咧佢即係都具有呢個即係殺蟲嘅特質啦，係呢個天然嘅即係自然嘅防禦嘅一種嚟嘅。 咩蟲？ 除蟲劑。 係，咁可以點？ 嗱，我警告你啊！ 對於即係茄子，即係佢唔會變壞，唔會俾啲蟲去咬。 唔怪之得啦，成個你買翻嚟都係靚，好靚身㗎。 嗰啲皮啊嘛，好似打蠟咁 啊。 係 啊，假㗎！如果你畫嘢，你就知我。 係啊， 係 啊，但我唔係好中意食嗰陣皮嘅啫。 哎呀，咁你就走寶啦！我真要解釋 最好 係啊， 願 解釋俾你聽下先。咁嗱，我哋除咗話有茄鹼啦。都有呢個葉黃素、維他命 C 啊、維他命 K 嘅，咁直接講咗葉黃素先。咁葉黃素咧，其實係對眼睛係非常好嘅，即係喺眼睛嗰度咧有一個叫黃斑點啦，係，即係喺眼睛有一個黃斑點。咁如果食得即係佢黃斑點入面咧會有呢個葉黃素喺入面嘅。咁如果你食得唔夠嘅時候咧，其實黃斑點係做咩？關乎你個中央嘅視力啦，同埋你睇嘢嘅細節嘅識別啦。咁如果你黃斑病變出咗嚟嘅時候，就會影響即係睇嘢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咧 矮瓜咧就含有豐富嘅葉黃素啦，咁啊葉黃素大家都知啊，都係抗氧化嘅一種啦，咁啊幫助即係身體咧 排出自由基， 冇錯啦，即係 free radical， 係啦，冇錯啦，即係 冇辦法，呢啲位唔夠佢哋，一係霸小公主，霸小公主， 有咩叫佢咯？ 我敬你一杯， 係好繼續。咁同埋咧，即係令到即係身體嘅炎症都會減低啦。 哇，好 係啊！咁我哋而家即係成日對住啲 mon 啊，咪會有即係藍光嘅釋放咁樣嘅，係啊，即係都可以減低藍光咧對眼睛嘅傷害啦。咁啊，有助咧可以幫助預防呢個黃斑病。病变嘅，咁呢个就系即系茄子嘅第一个功效啦。 好， 咁啊第二个功效啦，我哋其实咧头先咪讲咗阿马家姐话唔皮啊嘛，皮啊嘛，系咪？咁其实因为紫色嘅皮嘅时候咧，佢就有呢个花青素啦， 都系对眼睛好。 冇错啦，咁啊花青素啦， 同埋蓝莓咁咯， 系啊， 系咪同一个色噶嘛？ 紫色椰菜啊，系啊，嗰啲都 紫罗兰咪好咯，对眼睛。 我今日呢包啊黑几 紫 啊， 花青素 啊，冇错。唔好食皮啊你！ 誒、欸，我俾呢個皮你啊，你成包食咗佢啊！呢個紫色噶，呢個包裝。 但係你哋食皮嗰時，你唔覺得好似好膩戒口？ 點會啊？ 可以咁啲咯， 唔係、啊、你唔好打橫擺入去咯，你打直咁樣擺入去咯，你 打直咁樣直不甩咁入啊！我擘唔大個口喎、啊。 你切咗打橫，你咁樣咪戒得多啲咯？你咁樣入嘅。 點解會戒口啊？ 佢嗰條邊 唔係啊，係真係膩，你唔覺得 你掹完？佢淋喎成條皮， 係啊，點會啊？你食咗乜嘢啊？ 茄子， 你係咪食咗個仙人掌皮啊？ 我覺得你係啊， 紫色嘅喎， 紫色， 好難講啊！我真係我懷疑你其實真係要驗下眼。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嘅就係個花青素，其實都係對我哋嘅眼睛健康係好重要。 冇錯啦，同埋咧就係對於即係因為茄子個抗氧化啦，有花青素啊，有即係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茄子入邊嘅叫茄黃酮金啊，就係 英文 係 乜嘢啊 ？Nasunin 係 Nasunin， 冇錯 啦，係佩服佩服， 好似佢哋 有 American accent 同埋 British Nasunin。Nasunin， 我依家女仔聲，女仔聲 Nasunin， 好嘢， 好好啊！ 得啦， 有呢 度 系啦，又可以学英文，又可以有啲营养， 好，冇错。咁因为咧就系嗰个 nasunin 咧就系即系茄子嗰个紫色啊。如果你唔食，咪真系 走步 咯。食茄子唔食皮， 系咯，即系你批晒啲皮先去煮。 唔系啊，譬如话如果你去酒楼夹开佢，我食完咧个皮 咧， 裂开个皮佢。 即系嗰啲肉好腍啊嘛， 系补嚟噶嘛， 系咯， 知啊嘛。我一阵去酒楼，我执翻人哋嗰啲皮 嚟食， 补偿 翻。咁又唔好，你污糟啊嘛。 好， 继 续， 继续。 咁你即系希望阿马家姐由今日开始，茄子咧就要食翻个紫色皮啦。咁所以佢即系好嘅抗氧化喺入边咧，就保护个细胞啦。其实最即系都帮助预防嗰个脑退化。 哇！ 啊、抗氧化 哇， 劲啊！ 系啊， 脑退化啊，你小心啲啊！ 劲啊， 脑退化英文咩啊 ？Dementia 哦，系 Dementia，Dementia，D E M I M A N 啊嘛，定 M E N，M E N T I A， 冇错 ，Dementia。 好啦，咁其实除此之外嘅话，我觉得都一定要讲下嘅咧，就系佢热量低啦。 系啊， 如果系减肥嘅话， 冇 错 啦， 可以 因 为咧 佢即系膳食纤维高，卡路里低，咁啊膳食纤维咧其实都可以帮助稳定个血糖嘅。 傻傻 傻，系啊， 呢个真系正嘢， 系啊，又唔系贵。 系啊，咁即系你食一餐，你最重要就系个血糖系升得慢啲，跌得慢啲，唔好升得太快，跌得太急，咁样就唔系咁好啦。咁令到血糖升得好啲嘅时候咧，咁又会即系你食完嗰餐饭唔会咁眼瞓咯。 嗯， 系啊，成日话咩饭气攻心噶嘛， 系套戏嚟嘅。咁又系 眼瞓好有所谓噶，你翻学嘅时候 或者翻工都 翻工咁样喺度中钓鱼就唔好啦。 冇错， 系啦。咁其实即系佢入边嘅多酚嘅物质咧，其实都系帮助咧嗰个血糖系会稳定得好啲，即系膳食纤维都系好重要嘅。 嗯， 咁有啲盐。 研究咧，就喺動物上面嘅研究咧，就講緊係對即係嗰個膽固醇啊，係會有幫助。咁即係喺人體入邊嘅研究就會多啲。咁其實都係我哋食得夠膳食纖維嘅時候咧，都可以幫助即係嗰個壞膽固醇咧，可以有效咁樣降低嘅。 好啊， 係啊，係啊。 喂，講嚟講去咧，我哋好少聽到茄子煲湯嘅喎，即係淨係煮嘅啫。 茄子煲咯。 點解要有茄子煲湯？ 唔係南瓜都要煲湯。 會唔會係因為好容易溶咯？你一煲嘅時候， 係 啊， 佢抗氧化高嘅嘢，其實你係唔應該用高温咁樣去係去熬佢噶嘛。 冇錯， 明白了。 你有冇咁蠢啊？ 有啊， 即係係啦，你 所以而家 嘢你要 而家我要食多啲啊，腦退化啊， 腦退化啲咩俾頭先學咗。 dementia， 咁同埋即系要注重体重嘅人士咧，就更加可以即系食，即系个个都要注重体重嘅，系咪？ 建议如果系嘅话，可以食几多？即系 你可以当菜嚟食翻咯，即系我哋要食 整个杂菜煲 系啊嘅菜。咁但系要最留意就系，因为佢索汁索得劲嘛。 系啊。 咁如果你系食咗嗰啲好多汁嗰啲，即系譬如鱼香茄子就会比较油咯。 鱼香茄子我麻麻啫。 嗯， 我超中意。 系 系，我哋送饭真系不得了，系啊。 咁仲有啲咩食法咧？咁可以嚟紧呢一个礼拜咧，大家去谂下，即系我哋做一个 challenge 啦。你嚟紧一个礼拜咧，去食一道或者煮一道，你觉得健康嘅 茄子 元素嘅菜。 我试下煲汤先。 煲汤煲咩汤？你谂紧？ 我整甜品，我整甜品。 茄子肉、茄子沙， 唔系我谂住系素菜汤。 素菜汤，咁我会建议你最尾先落茄子咯。 系啊， 唔好唔啱你嘅，煲汤喎， 唔系 人哋唔用嚟煲汤，唔用嚟煲汤就一定系有原因噶嘛。 滚汤，滚汤系都 是但， 焗 茄子片咯。 系 好，等我谂一谂先，等我用茄子嚟整一个甜品。 榨汁都有嘅，有啲 有。既然佢有汁嘅话，你就可以帮你整甜品啦，系咪？捞落 佢本身冇味噶嘛，其实你加其他水果去炸咯。 对啊，系 啊。 我谂到啦，茄子搞埋呢个番茄叫做茄茄笑， 茄子沙律。 唉， 有得啫， 就睇下， 我真系食唔出。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就会喺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就用呢个茄子嚟到去有一个 challenge， 好冇？ 冇错， 大家拭目以待。今日要再次多谢晒， 多谢 大家，大红大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7周年，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届政府推出的不少政策已经越见成效，政府的工作态度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团队理念就好像一只船，方向要正确，信念要一致，速度要不断加快。李家超说，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力发展经济，聚焦改善民生，强化自身优势和把握国家国际商机遇。中央再次向特区送赠的一对大熊猫将会在海洋公园定居，元方说对此感到万分荣幸，热切期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开展相关准备工作。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说，新一对大熊猫将会同现有的一对大熊猫盈盈和乐乐同市民同旅客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意义非凡。元方亦都感谢中央同特区政府的信任，将照顾国宝的重任交给公园团队。

跟你开战养生活往日，不会跟你反念能养的自然日，相信我输一份，你会赠我一局善良，尽太多猜疑太多尊严，爱到太痛苦至发现可以输但未觉可怜，怕战胜了会变了更失败，我以爱作武器要将你溶解，来和解用一生写我投降书，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再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是你，所以当我想到什么未原谅，把你一切丢人留在周末床上，门外几声轰炸，只有你知道的真相，最忐忑之时跌宕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我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舍我投降输，因为爱换心态，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都教于你，学习用我的名义地投降，直到死，愿你获得原来被爱，但你别觉得输给你，我只输给明白爱，吞不下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几多次自我问我凭什么跟你比，被爱撕破，被爱攻占，以为平地，连爱我都不怕，难道怕认输，问 片段人间，我爱上一个灵魂，上集。 曾经听过一啲老人家话，医院系特别容易，医院系特别容易撞到灵体嘅地方。因为这里是生与死的交界，很多人的生命都是这里终止。不过对于这个说法，我向来都不相信，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做了几年事，也都帮过不少逝去的人做善后工作，而我从来什么都没见过。我叫做 Ann， 是一个医院的护士。的确，基于工作的性质，我每一日都见着很多人送入来，也都见不少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不过如果说我已经麻木，倒不如说我已经接受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平常事。 每日都会有人出世，就会有人离开。虽然间中都会有啲个案会令到我觉得好可惜，例如今日有一个好后生嘅男仔转咗入嚟我哋间医院，佢30出头，外形好俊朗，系嗰种女孩子都会喜欢嘅类型。不过瞓喺床上面嘅佢，面色显得有啲苍白，就咁睇好似佢瞓着咗，其实佢已经进入咗植物人嘅状态。 所谓植物人呢，是描述一种状态，源于脑创伤、中风和这个严重脑退化等。植物人呢仍然会保持脑干功能，可以自主调节心跳、呼吸和体温，亦都会眨眼、流眼泪和动。但是一般身体反射动作呢都已经不是有意识地进行了。 医生啊， 嗯， 那我的仔仲会不会醒返的？ 陈生， 啊， 这个呢真的很难说。你个仔交通意外受伤，脑部受到严重的撞击。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方法，现在唯有看他自己了。不过也不用太悲观。外国曾经有个案例，有植物人在7年之后醒翻。 7年？ 是啊。 不是吧，医生，7年之后世界都不知道变成什么了，我都不知道在不在。 记住，乐观啲，多啲同佢倾偈，会有希望嘅。 好咯，好咯，多谢晒啊，唔该啊，唔该，医生。 虽然佢系一个冇意识嘅病人，不过职责上，我依然每日要帮佢做一啲检测同埋清洁嘅工作。唔知点解，我次次都忍唔住会同佢倾下偈。你今日点啊？你爸爸头先咧嚟睇过你啊，佢上星期因为感冒所以冇嚟，不过你放心啦，佢好翻好多噶啦。佢而家唯一嘅希望就系你可以快啲醒翻，翻屋企陪下佢。你听唔听到啊？虽然知道佢唔会回应我，但唔知点解心底里面总系希望有一日可以听到佢同我讲声 Hi， 我已经醒翻啦。今日翻 A night， 放工嘅时候已经攰到有啲晕陀陀。离开医院嘅时候，好似见到有个人企喺树下边嗰度望住我。咦？佢咪就系嗰个昏迷紧嘅病人咯？冇理由噶，我今朝经过佢病房嗰阵，佢同平时一样都系昏迷紧噶。点解咁快可以好似平常人咁样周围行嘅？我想行上去睇下，点知再望过去。有一个人都冇，唔通头先睇错咗？连续做咗咁多个钟头嘢，我翻到屋企就咩都唔理，走咗上去床度瞓觉啦。朦朦胧胧之间，好似一个人喺我个床边度行嚟行去，我俾佢吓醒咗，但一个人都冇。原来是我发梦，点知？ 喂，你瞓醒啦？ 对唔住啊，我吓亲你啊！ 你、 啊，我见你咁好瞓，我咪出厅等你咯。 你点解会嚟咗我屋企噶？ 嗯，其实我都唔知啊，我就系记得咧，我瞓紧觉，我好似又瞓咗好耐咁，然后又好似瞓醒咗。跟住见到你，咁你望住我，又好似有啲嘢想同我讲。咁跟住我又见到你上车，我咪一路跟到你翻嚟咯。 你已经醒咗咯？点我唔知嘅？唔得，我要打个电话翻去问下先。医院同事俾我嘅答案令到我更加迷茫。佢话个男仔依然都瞓紧，一切正常。但佢依家明明就企喺我面前，佢点解会咁嘅？最后我决定将事实嘅真相同佢讲出嚟。 吓， 唔系啊嘛，咁你嘅意思即系我而家我系一个昏迷紧嘅病人啊？但系冇可能噶，我咪明明企咗喺你前面咯。啊，咁即系我已经死咗啊？ 未啊，你仲未噶？ 你点知道、 啊？我哋一路都会有心跳机帮你 check 住噶，你只系昏迷咋，但系仲有心跳噶。 咁我而家即系算系乜嘢啊？ 我曾经听过有啲人喺生命濒临终止嘅时候就会灵魂出窍噶，外国都有啲咁嘅案例。有啲死过翻生嘅人讲，佢哋曾经以灵魂嘅状态去过好多地方。呢啲故事我本来都唔信噶，直至我今日撞到你咯。 咁我而家应该要点啊？ 我都唔知啊，我只系个护士嚟噶咋，又唔系一个道士，我唔识呢啲嘢噶。 但系而家净系得你一个可以帮到我啫。 帮你？咁你想我点啊？ 嗱，我唔知道可以去边啊。咁你起码你都吓俾我留喺你呢度屋企啊。 唔得，我一个女仔住噶咋，唔系好方便噶。 嚟啦，唔该你啦。 吓？ 我都唔知点解我而家会咁嘅样啊。我又唔知道可以揾边个帮手。嗱，我应承你啊。如果我可以好翻嘅，我一定会好好好咁多谢你噶。 咁又唔使。其实你点解你唔入翻你自己嘅身体嗰度咧？你爸爸日日都有嚟睇你噶，佢好担心你噶、 我都想。啊，咁不如咁啊，你而家即刻带我翻医院，睇下我可唔可以翻翻自己个身体度。如果翻到嘅，咁我咪可以即刻醒咯。 你讲而家，我今日 on leave，无端端翻去嗰人哋要我做乜噶？ 咁听日咯。你而家唔使理我噶啦，咁啊，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好唔好？ 我头先啊，俾你吓到成身都系汗啊！你唔介意我冲个凉先啊？ 好啊，你冲。 我 做咩啊？ 你系灵魂、啊，一阵间会唔会我冲冲下凉，你无端端走入嚟？ 你放心啦，我都唔系啲咁嘅人。我意思系咧，我唔系啲咁嘅灵魂啊。 又好，咁你自己坐下啦。 嗯。 喂，你啊， 做咩、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食紧杯面嗰阵时候眼光光咁望住我啊？我觉得好尴尬啊！ 系咧，你成日都食杯面噶？ 方便啊嘛， 食少啲呢啲嘢啦，落咗好多调味料噶。你做护士冇理由唔知噶。 有乜所谓、啊？又唔系成日食。 我估你应该系唔识煮饭嘅，系咪？ 是又点、啊？唔得噶咩？而家仲咪兴嗰啲咩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嗰啲咁嘅讲法咩？女仔成日要识煮嘢噶？ 咁又唔系，不过如果识嘅咁咪方便啲咯。 咁你识咩？ 我识啊，想唔想我过翻你几招啊？ 你一个灵魂、啊，你点教我？ 我唔可以落手落脚煮啫，但我可以教你买材料，咁跟住你啊照住我教你咁样去煮咪得咯。 咁都几好、啊，好啊，我又睇下你有几 叻。嚟啊嚟啊嚟啊！ 嗰晚系我第一次同一个灵魂一齐煮嘢食。严格嚟讲是一起煮，然后得我自己一个人吃，因为他是灵魂，所以吃不到嘢。我必须要讲，他以前煮嘢应该几叻，他教我整嘅牛扒同埋沙律都好有大酒店嘅风味。我突然间谂，如果他是我男朋友就好咯，咁我就唔使成日食杯面啦。 喂，你做乜唔出声嘅？ 冇嘢啊。 点啊？啲食物值几多分呢？ OK 合格啦。 合格啫咩？起码都90分啦，系咪啊？ 喂呀，你做人唔好咁骄傲啊！ 冇错，做人就唔可以咁骄傲嘅，但系做灵魂呢就可以啦。 我费事同你拗啊！ 哎呀，我想问我今晚可以瞓边度呢？吓？ 唔系啩？你一个灵魂、啊，你使咩瞓觉啊？再讲你本身个肉腿都瞓紧觉啦。 你又啱。咁但系你瞓紧觉嗰阵，我做咩好啫？ 我点知道、啊？你中意做咩咪做乜嘢咯？ 你话我听啦。咁原来做灵魂咁闷噶。等我以前咧，仲以为好得意添。 咁你快啲翻翻去你自己嘅身体嗰度咪得咯。你等阵先啊，公司有事揾我。喂？ 阿 May 啊，做乜事啊？哦，听朝早啲翻，有啲咩特别事啊？吓，32号床嘅家属真系？哦，好啊，听日见啦。 哇，咩咁忙噶？放假都有人揾你嘅。 其实系关于你噶。 关于我？咩事啊？ 你爸爸同医生讲啊，唔想个仔再挨落去啊，决定听日要删咗个救生嘅仪器啊。 删咗个救生仪器？吓、啊，咁咪即系？ 如果真系删咗嘅，你就永远翻唔到入去噶啦。 吓、啊，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噶！我仲有好多嘢未做噶，我唔想死住啊！ 咁点算啊？ 不如我哋而家翻去啊！佢哋听日先至删机啊嘛，咁即系仲有时间啦，仲有时间。系啊，而家唔该你啊！ 望住佢好焦急嘅眼神，我完全揾唔到藉口去推佢啊！好啊，我而家换衫同你翻去啊！你等我啊！一个钟头之后，我哋已经翻到去医院嘅病房，床上面嘅佢瞓得好冧，心跳机发出一下一下嘅哔哔声。你快啲翻入去啦！ 但系我点样翻入去啊？ 我点知道啊？不如咁啊，你瞓上去试下，或者得啦。 哦，我试下。 吓、啊，嚟？咦，得唔得？ 得唔得？ 吓、 啊，哎呀，唔得啊！吓、啊，我入唔翻去又点算啊？ 你再试下。 哦 时间就是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转眼间已经差不多天光了，就来够钟的了。 够钟？ 快点试 下。什么够钟啊？为什么够钟啊？ 医生就回来，然后他就会帮你删机的了。 啊，不是啊，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啊？不要啊，不要删机啊。 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瘁，仍未带出合意志。 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剪影代表丝丝爱意，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在画面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你会说你爱我， 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将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每次我望真你，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公众假期嘅风骚跑人嚟到呢个尾声， 希望大家继续假期快乐。 冇错， 明天嘅 继续去玩。食有食， 我今日食好嘢啊！阵间 你好啊， 跟住你一约带我食好嘢啊！ 太好啦， 听朝再见大家，拜拜， 再见，拜拜。